哇！喺劈头一开波就 咳， 唔好意思，唉，真系呢啲咁嘅嘢真系。喂，大家好，又到今个礼拜嘅怒汉推歌。咁咧就咁啊，新年就到啦。 系啦， 今日已经年廿七噶啦。 咁啊，立咗春，理论上就叫当进入咗新嘅一年噶啦。 系， 立翻。咁啱啱听嗰首就系、是。即係新音樂女王重任曲，由一首好舊嘅作品，就叫 Salam Monsoon Salam Africa， 其實八四年一張大碟 No Side 嘅主打個歌。 係 咁嚟講，即係佢主要咧就好講萬象更新，一好好好好宏偉嘅歌，即係講即係個好廣闊嘅沙漠點樣，即係天與地再次融合為一，點樣即係灌溉咗好好嘅生命力，成到萬象更新。咁覺得立咗春，雖然而家喺個咁。咁啊烏煙瘴氣嘅情況之下，都要慢慢更新咗先，等自己醒咗神先，先頂住，唔係就搞唔掂。咁啊係立春，中國立春之後就已經係準備過年啦，等等啦、 希望即係 猴年，希望大家就好似即係好似孫悟空咁啊，大鬧天宮，形勢都就大鬧天宮噶啦。我覺得即係要頂住啦，玉皇大帝你五指山口點到，大家就要。一起做 吓，扫扫佢场， 冇错。 系喂，嗱，讲起万象更新咧，都要介绍，即系唔系介绍啊，要讲翻宣布一个喜讯先啦，就系、是、阿 Terry 生啊， 系 咁咧就终于咧就愿意咧由呢、這、一个。嘉宾主持咧转做呢个永久主持，由呢、這个即系嘉宾嘅会员咧转做永久会员 啦。系咁，升咗呢啦。咁啊，希望让大家又可以听多啲唔同嘅歌啦，又同大家讲下对于呢、這个即系咁不可思议嘅时势之下，大家分享啲感觉。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即系世界。 不可思议的真人真事、啊。 完全不可思议，即系估，即系每一个礼拜，即系日日你起身睇下新闻。即系保重保重，真系。琴日呢天气真系好攞命。 唔系，系有啲痰嘅，因为真系唔好意思。 唔系啲天气真系。自己人類嘅惡果啦，而嚟落嚟香港五百年只會咁凍嘅啫，凍到個雪櫃，即係仲喺屋企話拎張紙都覺得隻手好凍，打個雪櫃要暖啲去攞啲出嚟。 因為咧，我有呢、這個即係朝頭早咧，就即係可能即係我太太又會查，即係會用一啲椰子油嘅。 诶、哎，真系好好嘅，即系对健康好嘅嘢。 咁我有用口含咁样，即系含一阵，即系呢个系阿牙医俾我嘅，即系 advice 嚟嘅。咁但系咧，即系冻啊，点样显示出嚟咧？就喺呢个椰子油嗰度，充分显示到有几冻嘅。因为咧，我哋用一个透明嘅樽仔， 系 好细个嘅啫，大概我谂半只手掌到嘅长度嘅一个樽仔，咁啊透明，咁啊装椰子油啦。咁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就會成個椰子油個樽咧，嗰啲椰子油啊，會凝結嘅，變咗白色嘅。 即係椰子油嗰、那個即係結冰點度比較快， 係 幾度已經可能已經 應該係啦， 凝固開始。 係啦，因為佢本身係透明嘅，咁但係一凍咗之後咧，就會成樽嘢咧變白咗嘅。咁就其實係硬咗咁樣咯，即係其實佢凝固咗喺裏面咯，因為凍。咁所以咧，每朝咧都要開啲滾水咧，即係幫佢咧 溶解翻， 溶解翻變翻液態咧，咁先可以攞出嚟服用啊，或者係茶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你頭先講嗰個凍嗰個現象咧， 真係好辛苦， 好犀利，同埋係即係凍到係即係之前未凍之前咧。是有段时间是很热的嘛，去到成十一月几都还是很热，十二月 都是偏暖先热的。 圣诞都热的。我见到我记得好像是平安夜都有人穿 T-shirt。是 啊，可以穿 T-shirt 的，大的少少的朋友。 但跟住呢就依家我估是第二轮上即是隔两个几礼拜前就第一轮冻呢就去到六度啊，跟住又呢个大帽山就结晒冰啊。 是啦，咁市区得平均三度啊，差唔多体感的三度啊，感觉啦。 咁跟住又暖咗几日，跟住呢而家第二轮啦。嗱，好得意喎！個温度咧，即係個數字就冇咁高嘅， 係 冇咁低應該，即係上一輪係凍啲噶嘛，即係大帽山就運咗成百幾人一日要要去救佢， 即係大件事。 嗰輪係講緊零度啊， 係啊， 三度啊咁樣噶嘛。今次就係、是個度數係高啲嘅，但我感覺係凍啲嘅喎。 係啊，我都覺得嗱，同埋我上禮拜啱啱去日本去睇演唱會三日啦，咁日本都係講緊幾度， 係， 但真係可能咪就暖氣同埋日本好乾啊，乾到我真係拗損曬咧，就真係冇咁辛苦。 係 翻到嚟香港，當然每次由我哋翻香港已經係覺得好辛苦啦，但係哇！即係我睇個天文台話，十六七度應該凍過日本得七度嘅，都連高十度翻到咁凍到咧，即係哇！ 即係好寒嘅，都香港嗰種。 即係比較潮濕， 係 同埋主要香港真係冇暖氣，咁周圍都其實係周圍都凍嘅。 冇錯， 係啦。 喂，但係咧，你講起日本咧，即係冬天咧，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因為好多年前咧， 我跟住冇食放題。 唔係呢啲，再高級啲，係啦。咁咧就係去呢、這個同太太去大阪，咁當年又係好凍嘅，咁但係咧依然見到街上嘅少女咧都係著短裙嘅喎。 哦，日本呢個文化而家都係咁嘅，都係咁嘅，冇問題嘅。 喂，點解可以咁嘅咧？ 即係佢哋嘅衣著，日本覺得。 即係嗰種 fashion 啦。 fashion 還 fashion 啦，但係即係體能上係得。 同埋都真係可能慣咗唔怕凍啦。 即係點解條腿係咁勁嘅咧？可以。 即係香港好多女仔都扮嘅，而家都有㗎。 有冇嘗試去即係啊？ 問過 掂下究竟 咁我冇敢掂嘅，咁我冇掂。下次有機會實習下先，下個冬天。 即係啦，你用一個好即係科學嘅一個態度， 係 啦，走去同嗰、那個即係用日文同位即係女生講啦，可唔可以借隻大髀摸一摸，掂一掂？ 我 想睇下即係咁有幾大動力 嘅咧。我細個翻有間小，我咁小學有間學校都係嘅，冬天都一定要著短褲。 系 要即系小朋友要讲斗，喂，但你真系冻噶嘛？斗志唔关你着几多衫事嘅，嗰啲系好混着。都系嗰阵新闻都学校话，诶，好冻都唔可以俾你着自己啲羽绒啊。但你唔系话平时话，即系可能系正常十到八度，我今日要佢着一下咯。但系嗰日真系特殊情况，你啲学校呢啲点解要叫要坚持啊？呢啲所谓呢啲，我觉得好戆居嘅一啲所谓校规、你冻亲小朋友点咧？嗱，我等于已经叫停课，你要翻嗰啲你。可能你中一、中二啲，你 真 係凍噶嘛？ 而家啲家長 嗰日睇新聞訪問啲小學生就話，都仲係著嗰件校褸，唔可以著件厚啲嘅褸，學校話唔可以著雜色褸。但你要變通啊，大佬你得三個，你五十九年都未試過一次。 咁佢咪就係叫 先生咁去著咩褸得啦？ 打底咯，佢可能叫啲家長就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就 即係著羽絨喺裏邊， 或者咧著嗰啲厚嘅底衫咯，即係嗰啲打底嗰啲啦。總之就係 即係呢啲變通啦，你即係五十九年。突發一次咁凍，你即係你只即係好小朋友，可能五六點起身翻學真係好凍噶嘛，可以即係咩精神要小朋友呢啲叫磨練嘅鬥志，啲唔關鬥志，點咪凍親點咧？ 咁樣 啊？阿局長就唔知有冇凍親咧？ 局長就 阿特首就喊，擁醒啲人喊，喂起身，特首喊你，特首喊你起身，起身，醒嘅，你係嗰啲車又主要仲係因為 show 咁凍，你不如落緊瞓覺啦，嗌臭水做乜喎，大佬？ 我估咧， 好慘俾我，可能有個 特首呢下，喂，但係好笑喎，呢度有個即係好似話有個題外話咧，就係話佢講係話派物資咁樣啦，但係嗰啲物資咧唔係佢帶去嘅，原來喺現場 真係準備咗 御寒中心已經有嘅，本 身係阿特首嚟啦，要買定啲嘢俾佢哋， 唔係。系 extra 买嘅，原来就系见到，哎，有啲物资喺度，就咁攞去俾人，就系咁样。 即系可能好冻，可能俾包薯片佢，俾个汽水去饮。 不过佢呢啲咁样嘅小家嘢 做 show 啫，即系做 show 都系都小家嘅嘢咧。其实都唔系冇先例，唔知记唔记唔记得佢有一次行年宵咧买嘢咧系俾唔够钱噶嘛？ 系 咩？系佢有一次咧。買一扎花，總之買完一行完一輪年宵，咁即係呢個指定動作啦。 係啦，年都做。 咁好似咧就話要200多蚊嘢咁樣，或者幾百蚊嘢啦，但係俾少咗成百蚊咁樣。 佢諗住攞折係嘛？啲大叔會興話打車打車， 佢可能以為自己特首 係啦，打車 就超然嘅特首，於是咧買嘢都會自然有折 有折 啊，點知 有五九折，人哋俾個五九折佢，所以 唔係俾個六八九折佢， 六八九折佢啊。 咁啊，系啦，所以咧，佢系 嗰啲通常佢啲保镖或者嗰啲跟班会即刻包入边磅水补翻噶嘛？ 冇，但系你记唔记得好似系同一年嘅嗰次嘅 佢 年 宵 咧，佢 年宵 佢老婆咧俾人撞到咧，佢跟住喺度笑定点样，即系总之系冇理到冇处理嗰件事嘅，所以佢系好古怪。咁但系头先讲开 都系啦，今日晏昼都鬼鼠地，突然就去咗沙田嗰个年宵买嘢啦，又冇通告又剩，佢都好鬼鼠啫。 佢真係鬼鼠，佢翻咗嚟我都唔知。 係咯，去印度， 係咯，去印度，咁即係去咗兩日。 咖喱， 係咯，去印度咖喱去買嘢，唔通買油咁咯？ 唔知啦，印度佢都夠眼鏡㗎啦，唔使啦啩，大佬仲唔使查？ 或者買椰子油 咧？椰子油啦，印度咖喱好食嘅， 係 即係咁，你個個印度強，個個元首都去，咁佢扮得自己好似哇，升 世界級， 世界級我去見印度， 超然啊嘛，香港超然喺世界上都要超然㗎。 就一定關一帶一路事啦，唔使問。 啊，呢個肯定都係呢個，咁啊，係咯。 黐線 嘅。喂，咁啊，我哋咩啦？今日我哋呢個猴年特輯啦，所謂。係啦。咁啊，我哋就由呢個 過去一個禮拜都發生咗有好多事，即係年關難過，年年過大問題，即係都當然好多嘢排住喺度過關，但係過唔過得件事，但係你影響到好多生活啦，開始。 係。咁我哋又睇下呢個猴年又有咩運程啦。 係啦。 Lord have mercy. My Lord have mercy. This ain't no good for me. This ain't no good for me, babe. Ain't no good for me, babe. Doom is going down, babe. Every time I wanna say it, babe, it's just too much for me. I don't ever wanna say it, babe, it's all a blasphemy. Everybody's doing it to somebody's love inside of me. I might tell on you. Don't you stand no stuff in me. Your brother's got to get with the mother-in-law. 呢首咧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 Monkey Business， 系啦，影影景， 2004年嘅系啦嘅作品，系啦。咁但系 Monkey Business 咧，英文嚟讲就唔系好嘢嚟嘅， 系啦。 即系虽然系话即系 Monkey 就呢个猴年啫，但系 Monkey Business 咧就系话啲古古惑惑嘢啊，即系闻到有糯米啊，嗰啲咪衰嘢嚟嘅， 多糯嘢啦嚟紧。但系最渴望嗰于就系今日下昼真系见到我都。即系人好似但系好惨， 好惨。 咁海洋公园 嘅剧嚟嘅呢单系。 金丝猴苦苦打人麻醉药，检查身体之后，突然间啲心肺功能衰竭死咗。本来就听个新闻就话，前日见到佢啲手嗰啲好似动作唔 系 好顺畅。 系。 咁啊啲医公园医员将阿苦苦啲人马骝就打麻醉针检查下身体啦。 马骝叫做苦苦 啊，苦苦诶苦苦生威嘅马骝。咁啊即系苦佢弟弟咁，而唔系话冇乜事啦。即系嗰啲麻醉散咗之后咧，本来系冇事，即系。喐翻嘅， 即系初初见阿苦苦有啲辛苦， 系啊，跟住突然之间就话咩心肺功能失调咗，跟住 就本来系 验 嘅，跟住咧就 验完就冇事， 就苦苦生威就变咗苦苦就 归 归西啦， 即系成只猴年立完春，就由你第一炮海洋公园。阿金丝猴苦苦五岁，咁就先游咗，即系可能佢想做孙悟空，可能或者真系顶唔顺呢个咁嘅年头，佢行先一步，可能有远见。 又或者系佢都见到嗰啲游客全部都系嗰啲强国人， 系啊，跌咗 10% 可能少啲，甚至木惨啊，即系 见到啲强国游客可能就通地屙屎屙尿啊嗰啲咧， 都觉得都唔老礼啦。 系啦， 即系香港即系第一时间死一只老鼠，见 到啲 老鼠死只马骝， 系啦， 即系唉， 即系佢都可能见到啲人都仲狂野过我嘅，点解 仲癫过佢？咪咯， 系啦。顶唔住啦！ 即系咁，你谂住，即系如果你根据进化论咁，人类系由猿人变佢，哇！都仲原始过佢， 要沟 种原始， 因为呢个真系， 唔系咯，以为猿人集地球又嚟咗啦， 以为系个咩 Benjamin Button 嗰度， 系啦， 调翻转嘅，真系 大， 真系激死。咁啊，呢一单就第一单 Monkey Business 啦，真系，唉，猴年立春都好，即系未踏入猴年，但系咧近猴年咧先啊，苦苦。 唉，真系 就失威， 失威啦，就真系先有咗，真系。但佢可怜。 咁但系咧，我觉得另一单 Monkey Business 咧，再更加离谱嘅就系今日就即系呢几日啊，其实都系，因为有关于亚视， 系啊，即系好惨 嘅， 大家都要出粮。你有啲好嗰啲，即系出埋商粮，好开心去办年货。呢啲就要等出粮，几个月两个月冇出过粮，真 系 好惨。 系跟住仲要话今日唔知几多两点。话会俾 check， 跟住到四点都未有。 系啦，你就算俾 check 佢，你都要过咗年先攞到噶啦。即系总之就系、是，觉得就系喺度好不负责任，做一个公司嘅老细，即系都系好令人讨厌呢件事。你即系员工打工，你系应该用尽方法，即系特别过年，你唔系平时过年，你谂办法点都俾咗啲先，你点？你即系可以咁无耻不断就话，大家平时咪开嗰个员工大会话，大家要再等多卅日，即 系 完全盘劈咁样。 又话嗰个投资者因为未 approve 成为呢、這、一个即系股东，咁所以咧就唔敢即系抌钱。喂，但系你做得呢啲嘅油，系啦，一来第一啦，第二你赢咗头，第二就系你呢啲公司。咁大嘅投資，即係食大茶飯，呢啲人工講緊唔係好多 錢，你走好多啦，咪都走咗好多啦。 喂，你以往啊，我估嗰啲咁嘅有錢佬啊，或者嗰啲呢啲公司嗰啲阿頭，以往啊，你過澳門一萬賭台都可能已經係嗰個人工嗰個總數啦，大佬啊。 有啲即係有啲特別係可能你一個電視台都分好多種職級，有啲即係可能係比較低層，有啲真係其實。每一個月嘅人工都係好緊要，你拖兩個月咁，其實再加埋過年，真係好唔～即係好唔人道，但你嘅政府嗰啲張建宗又好，阿蘇文都成日話不能夠容忍咧，你講冇用，你講不能忍點？你一係政府幫幫佢，即係你做啲行動，或者即係你冇得大家得一口去講，你幫唔到啲人。 咪上次咪整啊，即係告啊葉家寶， 但 係 啲都搞好耐，葉家寶都係大家個 puppet 嚟嘅啫， 佢都係一個係啦，俾講出嚟擺上台去受把嗰個人罰咗，即係罰咗10萬、20萬 咁樣，佢都出唔到糧，都走埋啦。今日啲高層都陸續走曬啦。 係啦，頭先睇到呢個新聞咧，亦都話咧呢個人事部咧就全部劈炮啦。 梗係啦，啱啲咁嘅人事部啱，你冇糧出，我有咩好做啫？ 係咯，人 事部最緊要就搞呢啲嘅啫嘛，最緊要呢啲都冇糧。 payroll 嘅嘢 係咯。最緊要呢啲嘅啫，即係見到係好，即係搞咗香港一個咁文明嘅社會，香港兩個主要電視台亞視可以咁樣運作，係大家即係睇香港啲不可思議。即係香港點解你啲員工都好克制，或者覺得佢哋我唔知你諗緊乜其實，即係你俾我真係唔罷播定點？你做啲嘢定啲，大家有啲時俾啲壓力出嚟，大家得把口講。 好似話咧，佢哋咧又嘗試去即係圍呢個總裁間房嘅，咁但係 總裁冇錢，你圍佢冇用噶，可能佢個躲得幾 唔係啊。但係問題咧，跟住見到阿總裁一路都遲遲 迟迟冇露面咧，就最终就自行离开 嘅，真系惨， 即系冇围到， 围唔到， 即系围完一阵，我发觉，诶、哎，唔铺头嘅，咁啊就撇啦。咁我都同意嘅，即系其实即系员工系咪可以做啲嘢咧？咁样，或者其实最基本就系派唔到咯。 你話唔到啦，同埋覺得政府即係亞視個問題唔係今時今日搞醖釀咗都一兩年，咁你呢個發展係幾個月嚟，你冇辦法，你可能要交報單案之後完咗，其實大家睇咁上就成個局面都係亂嚟一通。政府係咪應該去早啲 take 啲 action 去 settle 件事？唔係搞到而家咁，可能你再望望下四月一號都冇牌咁收工， 又或者其實係咪即係可以即係政府甚至乎即係見到佢個財政係咁唔穩健嘅、 啊， 你咪破佢產咯，申請佢破產咯、啊。你有破產，你就可以有嗰啲咩破產嗰啲補償基金、 啊， 你就可以賠俾啲員工啊嘛。 啊 你乜都唔做啊，你又唔去嘗試去調停， 啊、 或者總之你其實可以做好多嘢嘅。 即係上次個官判啊，業交保都咁，其實咁出唔到糧唔係業交保問題，點解你唔跟進幕後嘅？嗰扎當時就股東咁多人喺裏邊， 係 點樣咧？真係冇件事咁樣，真係。即係覺得好，即係所有都好不可思議嘅香港人嗰啲咁嘅事喺度，真 係。即係所以點解覺得嗰陣糯味咁濃，嗰陣即係咁唔好嘢，咁古古惑惑。 咁 嗰啲裏 邊，我都牽涉佢好多股東都係中資背景、紅色背景，係咪有啲人唔查得落去，定係唔搞得落去咧？定係令到某啲人好難落台定點咧？即係我就唔特別揣測啦。但係即係一個正常嗰啲，梗係一間第二啲公司咁、樣揸人工法，你仲唔俾人哋封咗艇？ 唔係咯，肯定俾人 搞掂咗啦，俾人 即係嗰啲嘅 creditor， 即係嗰啲嘅債權 人啊，好多 都喐你啦，大佬。 咪就係咯， 即係同埋我估咧，即係。即係其實係好無良嘅， 無良 即係因為你嗰啲咁樣嘅中資背景嗰啲嘅股東咧、啊，其實你估你收阿爺唔少錢咩？你做呢 抌好多出嚟㗎， 你做呢樣嘢都可能係即係 part of 一個維穩嘅工程嘅其中一部分。 相信 係咁，你其實揸住好多錢，喂，咁你都叫做即係有少少人性，出翻啲糧搣少少俾啲員工，即係其實喂 應份嘅嘢嚟㗎嘛，唔係俾崩 其實 係 好難聽嘅，講出嚟就話搣少少俾啲員工，但係 好你 講緊。但係員工嗰個人工真係佔你依班粉腸所揸住嗰大嚿錢嘅好少好少錢啫嘛！ 而家都唔多啦，因為之前嗰班就真係作曬嘅，即係阿黃晶嗰批真係作曬，唔係拍電影嗰導演黃晶啊！ 我知啊，但係有新嘅股東啊嘛，而家 係咯，雖然佢哋唔多，但係相信佢一定嘅錢係夠出咗嚟俾人先嘅。你即係你只要係肯唔肯出俾人先嘅啫，嗰啲藉口完全都係廢話嚟。 於是只係講出嚟就係話啊，錢就冇噶啦，大家員工嘅前途就自行決定啦。 即 係 盤劈咯，即係離譜，真係盤劈。唉，真係見到。一咁大嘅廣播機構嚟，大佬即係點可以咁 咧？即係我估啲員工咧唔敢做啲乜嘢嘅行為咧，亦都可能同真係成個即係呢個亦都係嗰個局面咧係好死嘅。對啲員工嚟講， 同埋 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唔去，你而家辭職，你可以做乜嘢咧 ？TVB 唔會請你啦。 係咯， 跟住你又見到 HKTV 嗰個 case 啦。 喂，以為有一個開嘅新嘅電視台， 點 知又開唔 到？ 係啦。咁而家有一扎嘅之前請落嘅員工，可能有啲都要即 lay off 咗，剩翻嗰啲又冇公開咁樣。咁其實好似冇乜出路咁樣，即係成個電視圈或者個電視傳媒行業本身就已經係俾個政府咧玩到謝啊， 謝曬㗎啦， 已經玩謝咗。而呢個玩謝亦都係同一個即係政治任務可能有關嘅，即係令到要哇剩翻一個 TVB 喺度，而呢個 TVB 咧就完全係即係呢個官方主旋律嘅。咁其他嗰啲咧。就我其實我唔知即係亞視本身有啲咩維穩嘅價值啦，咁但係 本來可能期待望有，但係發覺哇都冇人睇，冇嘥時間，你死佢算啦。可能諗住係有嘅，諗住點知真係 咁好似話四月到期啦嘛， 好快到期啦，你咁望望過埋個年咁都盤劈。 咁已經講咗話未必會續牌啦嚇，咁而家 話都冇，話都冇得續噶啦，係 咪 冇咗噶啦，係冇咗噶啦，其實 係。咁但係如果只要佢而家員工如果佢哋劈炮唔撈。跟住佢係有呢個中斷呢一個即係 Free TV 嘅播放嘅時候咧，就好似話佢個牌就死緊㗎啦， 即刻 死添，係啦， 就所謂叫違反咗嗰個合約咧，就可以告翻佢添。 違反咗嗰個牌照嘅規定。係 啦，我哋 suppose 雖然我同你覺得係等我炒你㗎啦，你點都要做埋呢兩個月先嘅。 係， 但你呢兩個月做唔到，你就要 fulfill 咗 ，fulfill 唔到你就要受罰嘅。 係。咁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猴年咧，就嚟開始之際咧，一個又係慘事嚟嘅，即係大。 但 係 我覺得呢啲，如果你一開咗先例，第二啲機構 嚇， 你一開先例，咁你嚟緊經濟環境其實越嚟越差嘅，好多公司又可以利用亞視呢啲咁嘅先例一路咁樣拖落去啊，搞可能就會影響好多行業，因為你政府冇做到嘢去幫啲人啊嘛。 是不是一啲啲 case 咧？即系呢班員工就可能真系佢嗰個討價還價嘅能力真係較低啦嚇。咁其他行業即係可能又未必係咁差啦。 咁、 但係即係其實，但係都啱嘅，即係你呢個講法都啱嘅，即係話本身嗰、那個僱主與呢、這個即係員工嗰個討價還價能力之不平等啊，係 咯， 係好嚴重。 同埋就算葉家寶出嚟受罰，都係罰10万银，你冇阻嚇力嘅。 係。 而幕後真係懟咗出嚟嗰啲就更加冇人查冇人性嘅，咁大招官就咩事可能我懟個 GM 出嚟， 孭 咗佢，我幫你賠10万，你可以搞到咁樣啦。 而你又諗下喎，即係嗰因為個官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同情阿葉家寶，佢知道佢都係俾人擺上台先至罰咁少錢，咁而係背後嗰個人，就算我當背後嗰個人俾翻葉家寶10万蚊佢，即係叫做。即係應該要 啊， 安家費啊，喂，都係好少錢啊，大佬。 對於佢嚟講，作咗咁多錢， 好抵喎，真係。所以咧，你話點會唔癲咧？真係咧，即係新年冇錢過呢個年關咧， 好凄涼，真係。 正常人都會發癲啊，真係。 呢一首歌叫做 Descent into Madness， 即系正常都搞到黐线。 系 咁嚟自日本电子乐队 Minus，Minus 前身就系电子乐队 Soft Ballet， 因为佢哋其中嗰个主音远藤鸟一就离咗队，咁、即系嗰十年前离咗队，一路都。即係佢決意離開呢個樂壇啦， 已經離開咗。 離開咗，咁佢唔知去咗邊，即係佢唔想再玩音樂就做走咗。咁佢咁其他兩個成想重組，咁但佢始終都唔肯加入翻，結果就叫做減一啦 ，minus 即係。 哦。 咁希望有朝有佢翻嚟啦，咁所以叫 minus 就唔叫 song sofa 呢。 三缺一啊。 係啦，咁就叫 decent into madness， 即係而家完全係即係香港嘅世界就係正常人都俾你會搞到黐線噶啦。 喂，頭先咧我哋咪後咧都喺度講嘅，就係話即係仲有一樣離譜，就係話亞視咧竟然係呢個去顯。去责怪 个 新闻报， 听讲寻日 报佢啲亚视呢一单嘢。 听讲寻日话，商会会员大会个极直间系好火热，咪就系话，即系嗰个老细个代表出嚟就讲，就话即系责怪新闻报好喺新闻度报道公司冇人出，咁所以搞到就大家个火热咪好重。而我怀疑，即系大家可能暗示就系有少少。即系你報道我唔出嚟，我特登出俾你咁样，有少少咁样。 哇！呢个你咪真系癫嘅，你 好嘅真系。 喂，即系你已经唔出粮俾人，跟住人哋喂，人哋都仲做嘢，应该咁讲，人哋都仲做嘢。你作为一个新闻部，呢、這、一个亚视本身系一个电视台，系一个公共用紧公器、公共电波嘅一样嘢。呢、這个 系 有公众利益喺度。 系啊，好大 新 闻 部，梗系要报啦。 系咯， 而跟住你 老 细 觉得你落佢面，我就唔俾 出 粮啦。 佢面人哋喂，你唔出粮，人哋做嘢，佢做翻佢嘅本分， 系啊， 你仲要闹佢，跟住仲要报复， 系啦， 你咁样我再唔出粮俾你吹咩？ 啱啱个 update 就系话，即系嗰个新闻行政总裁读完一篇类似道歉先，自己拍埋炮走埋， 阿马希啊， 阿马希走埋啦， 系啊， 呢一度听讲阿志真系好惨，好似突然之间人心惶惶，散晒成间公司咁。咁但系一个公营机构呢、這个时候系咪政府系咪应该已经系咪突发现去接管？因为跟住其实处一个得登咗个国家咁，突然间处好似咩流产政府咁样，突然间系咪有人接管呢个台？因为你大气电波。如果你啲人譬如，所以 唔係呢個咪就係， 唔係好忍唔住好衝入咗大電波，喺電視台發放啲乜嘢消息都可以噶嘛？咁、你係咪呢個？ 唔係呢個就係正正就係點解個政府要發牌嘅原因啊嘛？個發牌就係佢要去管理，佢要監管啊嘛。 而家你亂曬發咩牌？ 喂，有乜可能可以而家咁樣？哇，人去流空， 突然之間，哦，好似幾個朋友做生意反喺邊走啊？散水咁，年尾流量又唔差， 跟住嗰個鋪就空咗， 空咗跟住可能大家可能我入去，可唔可以攞兩蚊帶走咧？ 係啦，真係可以咁樣。 我出糧我可以，不如去开麦做节目嚟， 我哋完咗 show 之后咧，走个车入去，喂，车入去亚视打个圈，可能有嘢执添喎。 咪黐线，即系你点可能咁样嘅呢啲嘢？ 所以系啦，你政府都唔，其实系你喺你个发牌，你做仲有监管嘅机构咧，你系唔 即系有危机管理上，应该系其实你喺睇到呢几日嘅事态，应该系一定发个亚视系会失控，系咪呢日有冇有个应变措施？你唔系话？突發嘅，即係喺相信一個禮拜，大家都知道睇到個進程係。 喂，呢個你亦都好明顯咧，你見到佢咧，完全係冇理亞視，由得佢去即係腐爛。 唔知啲官，即係嗰啲正常嗰啲官場就係咁，就即係口號式講咯，唔能夠容忍唔出糧。咁你講完咯，但係發到爛，得爛到。连个连嗰个牌都劈埋块走埋 啊！到而家都未见到有张建宗嘅身影噶，即系究竟去咗边咧？ 咪翻咗去做节咧？ 系咪去行年宵咧？还是 佢可能系咯，系咯，佢可能参观啲年宵摊，系啦， 即系可以咁样 嘅。系啦，咁啊，阿苏锦良又去边咧？关佢事噶嘛，大佬。 首先咁梁兆计应该有时间嘅，因为琴日呢个留咗会啊嘛， 好多时间嘅，因为早啲翻嚟食咗饭先啊。 系咯，即系照计，琴日版权修订条例咁就留咗会啦。咁照计有时间，琴晚食咗团年饭，食早啲食啦，可以。咁今日都可以处理下啦，又冇噶喎。 系啊， 即系两个相关嘅官员都冇啦。 系啦， 即系 有得，即系有得，你可以自己困手袋，自己拆掂佢啦，咁样。 即係有得佢人去留空，呢、這個就係相當古怪嘅一個亞視嘅一個 monkey business， 都唔知佢搞乜嘢嘅。係 啊， 咁但係我覺得同時間咧，亦都有一單即係繼續呢個奇案中嘅奇案，就係呢個李波案啦，桂文海 半夜三更， 係啦，半夜三更繼續即係。後年就真係我啱曬，全年都會喺啲 monkey business， 半夜三更。就話收到呢個公安嘅通知，就話咧， 即係正式嘅 notice 嚟噶嘛？我喺我一般正常 notice， 我認為應該係辦公時間發放 啦。 可能內地嗰個運作真係哇，好有效率，廿四小時運作嘅啲。 還是係呢、這個，即係佢哋係用嗰種即係 歐洲 金融機構嗰只運作 方法。原來佢個開始就開 跟美國嘅 開始 時間 開始就 即係成日都好幾夜，唔知十點鐘十一點。即係我平時冇咁做，都冇咁早瞓，但係都畢竟嗰啲中信又準備休息啊，或者係。 同埋你香港嘅媒體，即主流媒體嗰啲已經收休息嘅， 賣曬版啦。如果仲係用傳統紙媒嚟計，係啦。 咁即係，但係 好鬼鼠地，我都用鬼鼠嚟形容 啦。公安好似個總部原來喺呢個華爾街咁樣嘅喎，嗰個時間點解咁得意？香港有時都係咁樣嘅，香港嗰啲政策咧都係深夜。 係啊，好黐線嘅特首。 係啊，十 即 係 話 咩？係 六九八九，可能好勤力，廿小時運作緊。唔使點瞓嘅，突然之間又 notice 要出， 咁就話咧，即係佢咪除咗阿桂明海之外，仲有三個員工，就係、是、劉宇波、阿林榮基同埋張志平咧，就去年十月就喺呢個泰國同埋內地都失蹤噶嘛，係 啦， 咁就話咧，原來呢三個人咧。就是原來是跟呢一個桂文海嗰單十二年前嘅撞死醉駕撞死大學生嘅單案咧係有關係喎，即係共匪啊，定係點樣啊？總之係 冇詳細交代啦，我得諗 即 係 有關係。 係啦， 點解咧？嗰三位仁兄係點解咧？坐喺同一架車度，唔通同阿桂文海 係咯？你企喺咁啱幾條街度睇到佢撞死人咧？真我想不明白怎关事。 又还是他三个原来是认识那个即遇害的少女的呢是的。现在是的正式又即其实之前都知道的，难道他们回了大陆度假吗？ 是的，回万年货吗？ 是的。所以现在正式通知将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三个人应该是一个刑事的调查当中。那 么你第一天讲呢？自然咁多唔同嘅版本，騰騰騰搞搞， 但係你仍然都冇解決嗰個問題啊嘛？ 點樣翻上去？ 係啦，其中一個喺泰國夾走咗俾人啦，大佬啊，佢係點樣翻去嘅咧？係 啦， 即係你其實 你叮當用嗰道門帶翻，你都到底都有話俾你，哦，原來經叮當度嗰道門翻得去， 隨意門咁樣啦。但係而家佢即係其實都係再一次 confirm 咧呢個環事嗰種講法，即係強力部門做嘢咧係唔使你呢個法律嘅，可以規避法律嘅。用他哋的方法咧，即係用自己的方式咧，其實我都是講緊公安啊。 係啦， 用他哋的方法咧，就夾走咗，即係喺泰國就夾走，分別是呢個桂文海同埋嗰位即係另外一個員工咁樣啊。係 啦，咁啊，李波先生就喺香港，相信喺香港地就俾人夾翻去。 係啦，但係又是用呢、這個啊，係啦，話佢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翻上去啫， 回鄉證擺咗屋企。 係啦，咁到而家咧都仲係未係有正式嘅交代嘅，究竟係即係係咪一啲嘅拘留咗啊，或者係即係調查緊咧？李波咁樣未知嘅。咁啊，所以咧又係 唔知道翻唔到嚟過年， 翻唔到嚟過年啦，又係好慘嘅。 係啦， 唉，真係呢、這個。真係可以發生啲咁嘅嘢嘅，呢、這個係啦，呢間又係咁樣喎，環書店又係即係變咗又係人去遊空。係 啦，本來前日話冇曬，前日話開翻檔，點知又真係，唉。 點開啫，大佬啊！咁所以咧，我唔知係咪咁解咧，因為裏面好多嘅禁書咧，就文書咧，好似話民主黨啊，淨係支聯會咧，應該係支聯會嘅年宵攤位咧，就會大量咁賣禁書。咁就即係可能係咪即係將銅鑼灣書店有賣嗰啲嘅書咧，咁就都會攞出嚟賣嘅。 係咁，會到時突然間有啲人就突然間又，咦？若過年唔見咗花豆拜年喎，突然間 成個年宵嗰個攤位 唔見咗， 冇咗。 係啦，啲人佢哦用自己方法花豆拜年。 係啊，跟住成個檔口冇曬。係 啊， 本來喂好即係哇好虛冚嘅啲人啦，肩摩谷擊咁樣，係咁樣行，突然間嗰啲零舍四點解有個窿喺度嘅咧？係 咯。 嗰、那個咧，大家如果見到咁嘅狀況咧，知道 唔需要擔心 嘅，就係支聯會個單位嚟嘅，好明顯啊！呢個唔使諗啊。好啊，喂，講開強力部門，真係要即係其實強力部門依家嘢咧，就唔係淨係中國自有嘅，當然咁啊，其實俄羅斯都有嘅。 俄羅斯都有，俄羅斯都好厲害添啊。 其實可能佢哋係始祖嚟嘅，係。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не заботься о тленном. Власти данной Богом, сынок, будь навеки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Живи просто святому подобно. Не ешь скоромное, потребляй скромное. И станешь на ноги скоро. Зампрокурора, прокурор,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дружба с олигархами. Я патриот, сам из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И дела решать не в какой-то там вашей Европе выбираю, а на родине, в России матушке предпочитаю.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не заботься о тленном. Власти данной Богом, сынок, будь навеки верным.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Отдыхать, конечно, приятнее в Греции или Ницце. Не поеду на Фарос, говорят, там перебои с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ом. Но если кто меня спросит, иметь бизнес тут или в загранице, то тут я сторонник россий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Кого надо допросим, порешаем, кирпич вовремя уроним, рыбам скормим. Кто не нужен, того похороним. Слишком резвых мы на зоне трудоустроим. За своих мы до конца стоим, понял? Ведь дружба, брат, это святое. Без проблем, брат,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твое закрою. Тех, кто много пиздит, зарою. Кто будет выебываться, уедет под конвоем. Надеюсь, Володя, Леша Навальный и Петя Павленский тебя больше не побеспокоят.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не заботься о тленном. Власти данной Богом, сынок, будь навеки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Есть, например, директор в иркутском пароходстве. С наши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не имеет, сука, никакого сходства. Директор не отдает пароходы, а у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свои заходы. Гараж, табуретка, веревка, ночь. Директору решаем нежно помочь. На погоне новая звезда, на шее стронгуляционная борода. Сын попросил на Рождество не елку, а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е соляное. Духовник мне сказал, что семейные ценности – это святое. Не беспокойся, сыночек, конкурентов, сыночек, мы легко успокоим. Будет тебе и кирпичное, и корабельное, и соляное. Я хозяин слова, я же говорю, что все устрою.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подумай о тленном. Хочешь мочить и не попасться, начальству будь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И если кто меня спросит, строить или не строить Новороссию? Конечно, строить. Чем больше России, тем больше удои. Я патриот, и дела выбираю решать не в какой-то там вашей гейропе, а на родине, в России матушке предпочитаю. И если брать, убивать, воровать, тут я предан родине, и на родине делать это выбираю. Тут поможет прокурор Калуж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Сапог и цепояс поддержат в Краснодарском крае. И это не то, что вам в какой-то там Швейцарии. Борьбы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а точнее самой коррупцией, я тут сам управляю.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но жил бы в Швейцарии. И если хочешь позаботиться о своем тленном, Путин и сынок, до конца будь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подумай о тленном. Хочешь мочить и не попасться, начальству будь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подумай о тленном. Хочешь мочить и не попасться, начальству будь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Будь смиренным, будь кротким, подумай о тленном. Хочешь мочить и не попасться, начальству будь верным. Я люблю Россию, я патриот. 呢一首叫 Chaika 喎 ，C H A I K I Chaika 啦，照拼啦，但係俄羅斯文即係唔讀嘅， 俄文好難讀嘅真係。 係，但係 Pussy Riot 嘅作品啦，即係俄羅斯女子勇武女子中學 好勇武啊， 好勇武， 啲歌又好聽嘅 新歌係啦。咁呢首歌又得意喎 ，Chaika 就真係咧，佢哋有一個即係佢哋嘅袁國強啊，其實係佢哋嘅叫做係啦，刑事檢控專員或者係 等於香港嘅律 政司司長，即係袁國強啊，真係係啦，不過呢個俄版袁國強叫 Yuri Yuri Chaika， 咁佢成首歌咧其實係串佢嘅，即係話佢作為一個即係警察總唔係警察總長呢、這個 檢 察總長咧，咁咧就縱容啊兩個仔咧，即係話因為佢兩個仔咧。就俾呢個阿 Chaika 即係阿老豆嘅政敵咧，就係、是、查緊嘅，有一個專案小組咧就查緊，就話佢兩個仔咧都有一個咧就係走去走去無端端咧搞一啲船嘅公司啊，非法咁樣去走去即係去沒收啊、充公人哋啲嘢啊咁樣，跟住咧另外一個細仔咧。又話佢係即係用一啲古古怪嘅手段咧，得到啲政府合約嗰啲咁樣。其實呢啲所熟面我聽落啊， 都正常嘅。啲國家嘅喺極權國家或者其他國家運作嘅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啫。 但係咧最弊係香港都所熟面啊，即譬如圍標嗰啲咁啊， 圍標咁啲奇怪咪得呢啲，即係突然之間香港 係啦，無端端即係好容中即係攞到政府合約通嗰啲，即係好又係好 monkey business 嗰只 feel 嘅手段咧。 好似阿團地波咁樣，即係嗰啲牽連到係，或者真係啊。 咁係啦，而家咧佢就整咗首新。 歌出嚟咧，就直情咧就開埋名咁滯啦，就係 Chica 咁樣。 咁好危險，佢哋隨時又俾人拉過，即係佢哋，不過佢哋都慣咗，其實 佢都 覺得。 咁呢個係佢哋嘅行動一部分。 要做嘅嘢， 因為首歌咧講到明咧，即係裏面啲歌詞咧，其實如果大家上 YouTube 睇咧，佢呢個 video 咧，即係 Chica 啦，打 C H A I K I 啦 ，Pussy Riot 啦，阿 Lance 一陣揾到都可以 post 翻上去 page 嗰度嘅。咁咧佢嗰個 MV 咧喺 YouTube 嗰個 MV 咧係有英文嘅翻譯嘅。 係，我俄文真係唔係咁意識。 係啦，因為好少人識個俄文。 係啦， 咁你睇到咧，佢裏面講咧都係講話，即係咧，如果你想發達啊，如果你唔想，你即係如果你想衣食無憂啊，即係可能同啲亞視員工講啱啦。即係如果你想衣食無憂，唔需要擔心一啲物質上嘅嘢咧，哎，你就要嚇、啊，你就要去咩啦？服從呢一個警察總長啦，或者係服從阿普京啊。 係啦，普京大帝。 係啦，咁同埋咧，如果啊你講太多嘢嘅時候咧，就會俾人 滅聲、 滅聲、活埋啊！ 系，即系俄罗斯啲特工杀人灭口呢啲，即系唔系睇电影情节咧，现实发 生 紧嘅事， 系啦， 好厉害嗰啲真系。 又话即系如果你唔想被杀咧，你都系啦，你走去呢、這个吓、啊、loyal， 即系你要去服从，忠心，忠于你个老细啦，咁样。咁啊，系啦，好勇武咁。事實上，即係佢哋兩個嘅成員，其中當中兩個成員之前就喺呢一個即係嗰個嗰啲教嘅廟教堂裏面啦，喺度跳舞串下普京咁樣，就俾人拉 Q 咗啦嚇。咁啊，都坐咗成一年零，因為本來係判佢兩年嘅，咁就後來三個月即係期滿刑滿前嘅三個月就特赦叫做，咁就放咗出嚟咁樣啦，都坐咗即係一年零九個月。 你睇嗰啲共產國家嗰啲其實嗰啲所謂刑期。判嘅啫，一突然之間，大家講掂數就放翻你出嚟，或者講唔掂數又突然間就加你監，或者拖出嚟都可以軟禁嘅，即係冇意思。佢啲審訊其實根本上 冇嘅，嗰啲審訊都係做個樣嘅啫。係 啊，即係覺得好似好公正話咧，我審咗判咗乜乜乜。 咁但係咧，你可以見到即係呢一啲咁樣嘅 artist 咧，真係即係佢係嗰種佢嗰個要去發聲個代價係好大， 好大嘅，好大嘅。 即係即係要自己坐， 可能甚至乎啲根源可能隻命都冇嘅呢啲。 喂，真係隨時命都冇。咁同埋佢成 好咗，我估佢哋因為國際關注，所以最多都係坐監，唔會突然間被失蹤咗。 係啦，係啦，好在佢哋而家叫做即係個名叫做響咗個國際會知啦。咁而佢個 video 裏邊咧，亦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都係嗰種著曬強力部門嗰種嘅制服嘅。全套都係咁樣綠色制服咁樣，跟住一扎女仔咁樣喺度，又模擬喺度，即係揾個黑布蒙頭笠住你個頭咁樣揼揼嗰條友咁樣嘅。 嗰啲真係成日揼嗰啲地方。 即係完全係咧，即係你可以睇到嗰種即係強力部門咧。其實大陸啊，都係咁樣嘅。其實香港某程度上咧，都可能都近㗎啦，即係都唔使十年㗎啦，都已經係咁樣。 即係俄羅斯，其實你雖然叫做話哦，蘇聯解體咗，俄羅斯叫做某程度上好似好強大，但係其實佢國家裏面仲有都係好窮嘅。其實即係你個貧富懸殊好嚴重，好極端嗰啲有錢呢只即係有到哇！不得了，要買乜都得嗰只。 因為就係嗰陣時，即係總之就係解體嘅時候咁樣，跟住又呢、這個即係。俄羅斯的貨幣被人真係衝擊到好低咁樣，於是就有班有錢嘅或者嗰啲即係之前喺官場嗰啲人嗰啲官咧，就用低價買翻曬嗰啲即係國家嘅資源啊嘛。 咁點解會係啊？ 係啦，點解嗰啲油王咁多油王？ 係咯，嗰啲油王 唔係俄字，可以買呢個車路士都係咁嚟。 嗰啲油王唔係中東嗰啲喎，呢啲先犀利啊！ 但係就係喺嗰個嘅過渡期咧，就係即係納咗好多嘅即係國家嘅資源。係 啦， 咁但係變咗啲錢。咪就係佢自己袋曬肥曬咯，咁但係一般嘅市民咪又一樣係即係嗰個即係貧富懸殊係好嚴重 的。所以同埋嗰段嘅治安都好差，個黑社會問題都好越嚴重。 係係， 我諗其實俄羅斯即係某程度上有啲人即係。即係我旅行都好衰，但我其實好多時都話唔好一即係自己孭個背囊去嗰啲係危險嘅。 係係， 聽講都係罪案率都好高。 喂，但係佢哋嗰啲 mafia 即係佢啲黑幫， 佢啲 mafia 好堅嘅，大佬 好堅嗰啲。 即係喂，同埋你諗下，佢哋嗰啲 mafia 可能佢哋嘅背景以前可能係 KGB 嚟噶嘛， 個個受過特別訓練嘅大佬，即係勁過即係勁過大陸啲公安嘅，即係特種部隊嚟啊，個個都係，所以真係唔係講笑啊。咁所以有啲人咧都會即係譬如即係。譬如睇完俄羅斯，有時都會講下中國咧，即係即使啊，佢話共產黨倒台，即使啊，共產黨倒台咧，都可能發生啲俄羅斯呢一個咁樣嘅 cycle， 就係其實應該咁講，共產黨裏邊啊，都會有一啲嘅派系，可能係即係其實係想，其實都想個黨冧㗎，或者係即係想佢有啲所謂改革。 最近俄羅斯有個舉動，我都覺得奇怪啊！普京最近咪就話即係去譴責列寧。當時佢推翻沙皇事件咁樣將佢殘害咗嘛？即係呢啲其實以前嚟講喺共產黨，列寧係即係哇 神嚟嘅 神，你點可以 點樣趌佢嘅？即係覺得有啲嘢轉變緊嘅嚟緊呢個，即係可能啲我都係啲大事發生嘅，我感覺到開始講啲説話，即係普京佢先係大帝。佢先係最犀利嗰個啊嘛， 係 咁啊，即係你馬克思列寧主義喺細個聽毛澤東都講， 唔係佢可能就係咧，佢用呢樣嘢去即係表達咧，佢係跟啊即係史太林嗰條水， 可能係啦，係 啦，咁就從而咧可能要去即係改變一啲嘢啦，去復辟可能史太林嗰個路線咯， 係啦， 哇咁啊驚啦， 犀利真係， 咁就即係強力國家部門添啊真係。咁但係中國都可能即係有人，中國係啦，都有人會擔心就係即係即使佢解體咧，其實都可能會有呢啲貨幣嘅問題啊。你跟住咧就會有一啲嘅本身而家好多嗰啲官係好多錢噶嘛，咁就可以趁低吸納，又係買咗好多國家資源，變咗重蹈覆轍咧，就變咗呢個俄斯嘅版圖咁樣。即係你 國家主席又即係。前日就搞完嗰個新嗰個軍隊嗰個重整之後咧，咁去咗井岡山就巡視啦，哇！萬之心願嗰啲真 係，係咯， 啲宣傳片真係 認祖歸宗咁樣， 即係井岡山你知係嗰個革命嘅發源地啊嘛， 即係係啦，咁即 係 將自己神化，即係同呢個毛澤東咧，即係 睇齊 同咧， 係啦。 即係你見到咧，即係佢嘅野心係好大，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巧妙嘅世事，就係咧其實。佢呢一種咁樣嘅做法，或者呢一種將自己神化成成嘅時候咧，喂，同時間又發生呢啲李波案啦，咁樣，而最新出嗰本書咧，就係講咗習近平嘅唔知八個情人咁樣，即係情人們咁樣，即係所以見到咧，其實喂，可能點解有呢個李波案發生？點解銅鑼灣書店會五個人被失蹤？其實係講緊喂，原來可能嗰樣嘢係直接影響到。呢個習近平嘅利益， 形象 佢嘅管治添，因為即係喂中共嘅領導人嗰個即係管治嘅基礎啊，認受性好低嘅啫嘛，即係靠點樣去啊整自己神化咗，咁樣嚟去即係去服人噶嘛，咁即係以為服到人啦，服唔到嘅其實，咁所以咧點解會有啲咁樣咁奇怪嘅事咧？即係咁又係呢種 monkey business 發生緊咧？ 即係後年真係， 即係充滿嘅充滿變數， 好多好詭秘嘅一個年代啊！ 係啊，喂，即係咧，我哋其實今日都可以咧繼續咧去 real time 去呢個跟進住呢個亞視嘅事件。 係啊， 因為頭先亦都睇到有新嘅報導啦，即係話頭先講嗰個人事部就辭職啦。 係啊， 咁亦都意味住咧。即係冇人計數㗎啦，咁即係 點算咧？爛曬尾喎，大佬真係 邊個去計數咧？即係邊個即係負責出糧嗰啲嘢咧？咁樣 即係爛尾爛到咁， 爛到咁樣喎！而家即係政府而家點樣咧？ 係因為冇人去接，即係唔係接管，即係點樣出聲去？ 新聞部又話最少有九個員工係離職嘅。 係啊，咁你真係咁你喂，你真係心淡㗎嘛？捱到啊，咁冇糧出，不如早啲翻屋企瞓下覺，等過年啦。冇錢冇即係冇糧出啫，但係都嗰啲時間 你真 係 冇工翻咁，你諗下啲老細走曬。 走晒，即系揾边个冇嘅，真系 老细走晒，即系 唔通我同两部摄影机出去走啊？咁拎出去又俾我可能 系啦，偷嘢。营运总裁走埋，人事部四个走晒，喂，新闻部九个走埋，咁你翻工仲做乜嘢？仲唔走？ 你保安走先啦，睇时间，大家一齐。即系你点可以发生咁嘅事？荒谬到真系离晒谱，即系 应该入去还是咩咧？即系员工另一个做法就系入去。就佔領廠房， 你有程度上應該佔領咗廠房就自己 跟住就立嘢， 立嘢咯，唔係咁點啫？ 係咯，喂，立翻。 但亞視又冇乜值錢嘢，相信都啲。 咁我啲攝影機我諗都 聽好舊嘅，聽講係好 model 嘅都好舊。啲器材其實係好舊嘅，擺出街可能當廢鐵執嘅就可能都。 哇！即係成 lot 咁樣賣都。 所以今日聽講話下晝時個晴天已經買一送一啊嘛，因為清貨啊，係咯，即係。烧肉饭买咗送一啲俾你，唔好冇嘥啲嘢啦。可能员工冇钱攞你翻屋企顶住先。 唉，真系惨，好凄凉， 好凄凉噶，咁搞错真系。即系我曾经都亚视做过嘅，我90年做编剧嘅，嗰年就好斗志，好开心啊！嗰阵时做嘢系个员工成间公司嗰个气氛系好好嘅。 系你讲起亚视，即系我都曾经我都做过亚视佢一个嗰啲比赛节目嘅评判嘅。嗰個叫咩話？星光大道啊！ 嗰啲 係超級巨星啊！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亞洲星光大道， 亞洲星光大道係 嗰陣時仲同阿肥媽阿林曉峰做主持嘅， 係， 唉，即係嗰啲大家曾志偉個女啊， 係因為 曾志偉個女做主持嘅， 因為嗰陣時因為四大即係五大唱片公司同無線反面時，咁就會上亞視，即係大家令到以為亞視係咪有一線嘅會唔會彈得翻起，可以同另外嗰個同一個點知？一閃即逝，不過就炒聽我張學友上唔知都係得一點收視咗，點樣觸動到阿神

首就是嚟自 Sharp 嘅 Vice 就是罪恶啊。咁 Sharp 就我哋上礼拜都听过一首佢廿年前嘅作品，呢首就是最新嘅作品，就系我上礼拜日本睇嘅，即系一个强力组合，即系。即係有今生冇來世，突然間重現翻。 當晚有冇玩？ 即係主題歌嚟嘅，即係佢一開頭一唱， 哇！真 係 好爆喎， 好爆啊！全就一齊，好氣氛啦。呢啲即係講就係話救贖，即係我犯好多罪，救贖個靈魂啊，救贖我個肉體啊等等嘅嘢啦。係。即係你香港嘅，即係最新嘅就亞視，其實好多即係罪孽嚟嘅，都咁令啲員工過唔到年。係。當然冇計其他政府發生，咪今日實皮審鉛水單嘢，咁亦即係覺得嗰個即係話咩唔驗頭淡水，其實頭淡水係。嗯、一鳩專家認為係要驗嘅咧，就點度啊？但係你迴避咗件事嘅， 兩樣都要驗，應該即係你有個比較。 梗係啦，你政府好少係有少逃避一件事，即係一驗埋，其實嗰個驗所謂個屋佢個房屋村個數量會多好多，可能有少特登想做低，覺得嗱我哋其實得幾條村有事啫，咁呢啲 五條 好多嘢撳住曬啦，即係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即係你呢啲令到人哋好多。即係可能法庭就未去到話犯罪，如果你犯罪一個，但係其實係一啲唔應該發生嘅事。香港真係咁明，不過文明社會嚟噶嘛，而家越嚟越就翻轉頭，越發生呢啲 係低級錯誤咁樣 啦。 但係咧，我覺得咧，你話 vice 咧，即係罪惡啦，或者咕咕畫畫暗瓦底做嘢咧，其實咧，即係搞細路咧，又係一種嚟嘅。即係呢個就係政府而家做緊。係 啦， 因為咧，好似話咧，即係有一個報道都話嘅，即係呢個教育局嘅課程發展議會咧，就話就呢個更新啊，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小一至小六咧進行諮詢。咁文件中咧就即係講到話，為咗配合香港嘅語文政策咧。就要關注咧，學生喺掌握繁體字之後咧，亦應該具備啊認讀簡體字、簡化字嘅能力。哇！即係咧，要推簡體字啦。 大家知人早輪，大家掛住嘈緊 TSA， 就唔覺攝咗呢樣嘢出嚟。 喂，佢係一波又一波啊！係咯 ，TSA 而家我叫做啦， 拆 可能十分一。 做住先啦， 做一间小学 嘅 试考， 系啦，所谓叫做拆蛋先， 拆住先啦，系啦。咁但系咧，同时间咧，即系唔止一单嘅，一单就系话简体字，即系咁，即系咧，跟住我都见到有啲网上嘅朋友咧，都即系会走出嚟回应，即系我好认同嘅简体字，你识唔识睇啊？ 识好少， 我都识睇嘅，但系我系完全冇学过嘅， 我都冇，唔系我，因为我小学系读呢个 啊，系喎，系啊， 咁就好被逼地识咗咯。因为我 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 但都冇特别教，但唔知应该靠识睇嘅，真系唔记得咗，因为太毕竟太耐之前。 唔系、那个分别系乜嘢呢？其实就系话你越学得多繁体字或者正体字，应该话你越学得多正体字咧，其实简体字你估下就估到 咩啦？系啦， 我几时会即系开始估到学识嘅咧？就应该系我第一次咧同屋企人咧。翻大陸嗰陣，大概十零歲咁樣啦嚇，咁其實都有即係一定嘅中文基礎啦嚇，即係中學、初中咁樣或者係啦嗰啲時候，咁咧我記得係搭嗰啲長途嘅火車啊，即係嗰啲硬卧啊、硬座啊或者軟卧嗰啲咁樣咧，嗰種咁嘅火車咧，就嗰陣時就啱啱開放啊，呢個大陸咁啊搭呢啲火車就穿州過省咁樣啦，咁咧。中間咧就好悶嘅，咁就攞嗰啲佢有啲雜誌擺喺度俾你睇啦，咁就係嗰啲簡體字嘅雜誌啦。咁當然即係裏邊講乜完全唔記得啦。係 啦 係 啦， 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好記比較有印象咧，就係當時應該係睇緊一個唔係影評嚟嘅，應該係睇揭緊嘅時候咧有個廣告，咁有一套電影咧叫做《保密局的槍聲》。 哇！ 系 好咁听个名好 好坚 好坚 喎，系啊！保密局的枪声， 强力部门嚟啦，强 力部门系里面有 枪 声，系啦。咁有一个咁嘅电影名，咁但系咧，其实系估下估下系估到，咁即系话，其实你学咗正体字咧，你唔需要特登喺个课程里边咧。话要你学简体字咧，其实你都估到噶啦，使鬼即系喺要讲嗰个课程嘅发展里边， 咁严重， 咁严重， 重点系咯， 即系咁多紧要嘢你要解决，你处理咗 TSA 嗰样嘢先啦， 系咯， 咁但系你而家咧就为咗又系啦，应该又系要嗰啲即系舔共啦，要即系献媚啦， 任务呢啲， 任务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啊香港嘅即系市委书记可能要做嘢咁样，于是咧就要加入呢啲咁样嘅。嘅嘢咧， 咁即係隨時喺某 即係可能唔知喺初有生之前，隨時見到就香港哦，法定嘅文字面即係簡體字都唔定，佢咁搞。 即係而家咧都叫做我哋嘅意識都算係高，即係都叫做咧及實及實。 但其實唔都其實咧出好多時啲餐牌啊，好多時出面啲 menu 啊，啲百貨公司啲 notice 先係簡體字同英文嘅啦，冇繁體字啦已經。 而家係咪即係都有啊？ 即係多啊，見到英文同簡體字都冇繁體字。 因為即係以我印象中咧，或者我哋呢種人咧，如果見到呢啲事咧，就一定影低佢擺上。 唔係，太多就影唔到啦，已經開始覺得係多，即係真係多噶嚇。 哎呀，咁啊大！ 即係以前都好似有三種，成日 cut 咗一種， cut 咗冇咗正體字嘅， 冇咗 簡體字同埋即係同埋英文。 係啦，即係可能遲啲啲地鐵廣播可能就得英文同埋國語、廣東話啦，慳翻都唔定啦。 咁即係咧，又係啦，喺呢個文化嘅層面啊，或者係呢個文字呢個層面咧，就又係進行一次嘅洗腦啦。 係啦。 咁但係咧，除咗呢一啲搞細路、古古惑惑，即係呢一個話簡體字之外咧，又好似話咧，呢一個咧國民教育啊，都可能咧即係收到風啦， 就嚟啦， 又嚟過喎。 哇！ 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呢個張曉明啊，即係我而家要引述緊呢個《八五二郵報》嘅一個報導啦，就話咧張曉明咧。就琴日啊，喺呢個即係中聯辦嘅新春酒會嗰度嘅酒會上面致辭，除咗高度讚揚呢個特首梁振英同埋香港警隊處理佔領手嘅手法，唔知點解仲喺度 講咁啊？ 喂，成年之後仲喺度講警隊處理佔領嘅手法。 佢呢一年冇做其他嘢，即係攞啲舊嘢出嚟。 而期間啊，警察發生咁多嘅案件，最近呢兩日又有啦，又話揾啲槍指住個細路個下體啊，咁樣 真係好恐怖真係。 黐孖筋嘅，好啦，仲繼續喺度表揚呢個差佬啊，同埋以及咧表示不能讓呢個高度自治咧成為港獨嘅藉口之外咧。更加要強調咧呢個國情教育對香港少年教育嘅重要性，咁啊似乎好似係講緊依一個嘅咩呢啲好似啊國教係咪再嚟過咧咁樣？咁啊， 即係佢啲人係煲慶咗先，就話嗱好緊要嘅，即係通常都預告咗先嘅。 係啦， 跟住流程都係嚟咁先嘅啦，吹一吹先。 係啦，咁跟住嚟了。佢講下呢個中國歷史係乜嘢嚟嘅咧？依個張曉明咧講一啲咁嘅説話嘅，佢話要把我們歷史文化。歷史把我哋歷史文化同埋國情嘅教育咧，就擺在香港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即係擺喺個少年嘅突出嘅位置，即係咁聽到，咦好得意， 動搖喎、 啊，動搖，跟住攞本書喺度， 即係啲年輕人係啊，佢方剛發起嘅年輕人， 讓青少年更能領略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唉頂，唉真係講到咳啊， 講到氣咳真係， 更多感悟啊，近代以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啊，奋发图强的光荣历史啊！你讲乜嘢啊？ 讲到好似俾人灭亡亡国咁，就系讲到好似 你如果讲紧呢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系咪讲抗日嗰啲咧？抗日好似唔 Q 关你事喎、啊，大佬、啊。你系咪讲中华民国嘅救亡图存咧？更多认识呢个新中国啊，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同埋所取得嘅巨大成就啊，真係巴閉！更多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哇，開始睇唔入腦咧，嗰啲八股文咧睇唔入腦，但即管讀埋啦，爭兩句 啫。呢個係尋日係佢嘅施政報告。 係啦，偉大復興要實現啊！呢、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香港和祖國緊密相 連的命運 前程，一打 路啦，炒閪成都係佢。 咁即係話咧，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你見到啦，又係由細個做起啦。即係而家我哋呢啲咁樣啊，點樣去爭取麼？點樣去抵抗頂住？譬如高鐵也好啊，版權修訂條例也好啊，點樣拉布成咧？佢就喺下邊咧，喺你後欄度搞啦，搞 你 細路， 你頂得幾多？你頂住嗰度啦，另外嗰邊又搞啲嘢出嚟。 即係點頂啊？你話真係，即係而家係啦，由細路開始，咁啊，真係，唉，即係要你咧跪低，同埋咧要你咧鞠躬啊！ 冇錯啦。 扯火突然間播首咁抒情嘅歌咧，有啲古怪嘅，但係咧都不得不提佢啦，就阿娜姐啦，就 Take a Bow。咁咧就因為佢琴日咧就喺呢個小巨蛋啊， 展開咗亞洲巡迴嘅第一站， 冇錯， 台灣開先，係啊，台灣開先嘅。 咁但係咧就有個真係豬嘅隊友， 係啦， 叫 DJ 啊 DJ Mary Mark 啊 ，DJ Mary Mark 咁就誒喺度即係暖場嘅時候喺度可能捽完碟啊，悠完一輪之後咧就話 I love Taiwan。I love of China 咁樣， 咁啊 Chess 加全場定壓軸模式 Dead Air 咁樣。咁咧，阿嗱聲就醒啦。佢當然唱完呢首歌嘅時候，就係啱唱完呢一首歌嘅包。 差唔多好似變成十幾年冇唱，即係係好耐冇唱過。 九四年嘅歌嚟， 係喺 live 好耐冇唱，大家都好開心 嘅。係啦，咁唱完之後咧，就哇犀利啦！披住呢個青天白日滿旗紅，滿地紅旗。 係啦， 咁就喺度講啦，就話問大家，大家知唔知自己喺邊啊？咁樣咁嗰啲就 fans 就話台北啊咁樣。再問佢喺邊啊？台北啊？跟住咧，嗱聲教翻佢哋啊，勁啊！佢話。不是啊，是台湾。 哇，真是 犀利， 真是。真 是。犀利，真是。这些不是真是。 即是经验咯，能即是见惯世面，真是见惯世面。 老江湖。 老江湖啊。 是真是好嘢。 咁啊，嗱，即是有铺人去到不同的地方会孭住个当地的旗。 是。 即是譬如西班牙巡唱，他去到巴塞罗那，他就不是孭西班牙国旗的，是孭 加 泰 隆 尼 亚 旗。 是。 嚟，嗱，下礼拜就嚟香港啦，他会孭咩旗？即是不是下礼拜即是17号就在香港开出啦。 是是。 他会孭哪支旗我都咁，等下就同啲朋友食饭都研究，他会孭一定人唔會咩中國 旗啊， 會龍獅旗定係咩香港區旗咧？ 哇！如果咩龍獅旗啊，算啦，真係哇！呢個轟動啊， 係啦， 哇！呢個可以咩喎？開 咁我會睇嘅，我買飛去睇嘅， 以為好喎，開 六 款 睇睇大家 係咪好貴咧？ 我就因為我當日就上網就買咗個 friend 金 pass， 用正價買到，係啦， 即係幾多錢啊？ 我就買到，剩翻佢當日剩翻係1,880蚊嗰只飛，我買到兩張，咁啊，但聽講就全市都炒窿曬飛啦， 應該炒到萬萬， 唔係啊，炒窿曬啊，減幾九冇人要啊，底薪即係香港黐線，大家一票難求一， 係 上網 哦， 一任揀啊！ 系 有啲如果譬如位置唔好或者单位咧减几嚿， 我以为赌城风云， 冇啊！濑嘢啊！濑晒澳门都系啊， 系啊， 全台湾全个亚洲区啦，之前太多人以为哇炒飞，点知就哦，即系可能啲强国人唔出去睇， 冇错，因为冇钱啊， 强国冇钱，同埋可能强国唔系好中意佢啊嘛，佢又唔去内地啊嘛，佢不嬲都系反唱反调噶嘛， 系 有强国都我不看你嗰啲噶嘛你。你支持台独，你支持藏独嗰啲，我唔睇你噶嘛，啲强国都话巴不我唔睇你。我嗰日因為大家話以為佢哋即係話新年檔期啦，會湧出嚟睇啦，點知冇瀨曬嘢啲喎，即係 佢收風咧收得唔準啊！佢以為即係澳門仲有好多大豪客，但係啲澳門大豪客已經消失曬啦。 係啊，即係呢次估唔到嗱，即係人哋呢幾日往就係啊，我估下開 show 前幾日更加可能真係劈價轉放啊，好似揸住一手嗰啲即係跳樓啊嗰啲，我就純粹自己睇冇乜所謂，係啊，估唔到。真系呢、這个，大家你都以为要炒个过万咧？嗱，有一批最癫嗰啲咧，慢慢升嗰啲富豪买晒啦， 系， 即系嗰啲咧，即系真系入数嚟炒嗰批咧，就 sell 咗啦。到时啲人都冇入场添啊，好少人。 咦？即系随时临时都执到飞嘅喎，应该 系啊， 17号系嘛？ 17、18两日，咁、哦、加咗场系啦。 喺边度做啊？ 喺博览馆。 哦，咁近我喎、 啊。系啊，可以过去望望。即系你都估唔到佢真系竟然系炒东飞啦！得，证明大家就系其实香港。睇演唱會唔應，即係炒都係個錯嘅行徑嚟嘅。即係原來落地佬，我記得好多幾年前280蚊飛劉德華咁樣，我都等幫朋友買幾張。我朋友話冇啊，點解我帶即係啲尋華房炒到2,800蚊一張，內地人咧照睇要買10張。 係， 不嬲內地睇演唱會睇唔到，佢覺得2,800蚊買張飛有幾閒啫。嗰年八百，我買10張包行睇嗰啲，即係我想睇又買唔到，幫人買啫，我唔想睇。但係即係你咪我走翻頭想睇，但係都買唔到。咁但係你嗰啲人就係你以前賺咁多呢鋪就嘔翻突出去啦。啲係即係唔正常，有乜人炒到？即係就係大家點解咁 倍？ 就話黃禍，即係就嚟到喂，我睇場演唱會都冇得俾我睇。 係。 大佬， 即係你霸曬咁樣啊！ 即係你要幾多錢唔係問題嘅，250蚊飛你肯俾2,800蚊一張，咁你俾我有都賣俾你啦，大佬，我都唔會鬧你啦。咁你揾食都要，大佬，我仲唔好夾你？係咪先？唉，所以呢次有報應啊，真係睇到啊！ 係 啊，真係大災難啊！ 但係呢個報應都害埋阿娜姐喎。即係嗱，即係 好 tough 嘅，佢咩？即係佢乜嘢世面未見過啊？ 咁啊係，即係總之咧，你同呢個強國有關係，而你喺即係想同佢做生意，而但係你如果有一啲政治表態嘅時候咧，你通常都賴嘢收場。 係啊，好在佢呢啲叫做即係 惡果， 即係就已經係 係真係 即係發達㗎啦，唔需要靠呢個市場，同埋即係喺外國都夠。同埋有啲人真係唔咁佢早成名啊，佢真係完全由頭到尾佢都完全，你叫佢 由頭到落尾啊！ 你歌詞要審批，你佢改歌詞睬你都傻啦， 係所以咪 即 係 YouTube 嗰啲我係唔會翻去， 佢唔會翻去㗎，嗱聲都唔翻去㗎啦，即係亦都可能都翻唔到去。 係啦，所以今日嚟到香港，大家都即係都好期待嘅，即係相當於佢嘅製作 production 各樣都係令大家開眼界，即係好多 hit 歌，係啦，同埋即係希望佢嚟到大家，我至於我今日就估佢會咩支咩旗咧，即係去到西班牙佢。 可以去巴塞隆拿，佢係唔咩加拿大旗咧？咁、即係佢有佢嘅態度嘅。 係 係啦。 喂，咁應該即係啊，不過啊，唔知識唔識佢 promoter 咧？有人即係嚇，即係提一提佢啊。香港其實咧，而家都啊都幾中意 香港 藍色嗰啲旗。 Live Nation 就打俾阿洪迪先生咧。 哦，係喎、 哦，佢呢啲唔會 嘅。佢唔會嘅，佢啲老江湖。 老江湖，喂，香港係特區。 係啦， 特區區旗，但唔好孭錯，唔好搞錯第二啲嘢。 系咯，你话佢真咩错咗支，真系龙狮旗咁啊， 正 嘅真系，哇，咁啊真系，哇，咁啊真系咧，即刻俾佢藉口咧，话香港港独啊， 会唔会播咗一半时又俾强力部门嚟封场，话唔准唱咁啊？ 夹走埋阿娜姐翻，夹佢翻大陆，用自己嘅方式翻去演唱。 即系佢而家嘅男朋友双 pan 都已经俾阿墨西哥毒贩追杀紧，一共个哇又俾。佢得罪埋強力部門啲特工，哇！ 仲係雙 pan 咩？ 最近復合翻啊嘛， 佢又復合翻。 聽講話係嗱，啲新聞就唔知係啦。 哦，咁煩嘅喂。 誒咁啊，雙 pan 係要見下美阿西華，唔係唔係個毒枭拍自傳，即係嗰陣時係好笑嗰陣。你話又話即係江湖追殺嚟㗎嘛？係係係。係啊，即係呢個當 show 咁睇啫，其實我都當 show 咁睇嘅啫。 好。 唔係咁，佢嗰個鄭少雄雙 pan 離婚，嗰啲雙 pan。唔得嘛啲戲，而家收尾有演技。我而家收尾啲即係經過咗啲嘢浸淫之後，依家真係有啲演技嘅。 老咗之後 老咗啦， 男人味係咪？ 係啦，跌咗嚟先。搞到墨西哥毒販俾人，你不斷碎到走出嚟，搞啊冇所謂再掘過啫。墨西哥即係唔使話講啦，墨西哥啲毒販，佢話入到加入咪嘆世界，再掘到掘過， 係 錢唔係問題， 冇錯。 再掘過頭都幾 多條隧道係好正嘅喎，真係有勢。 佢花名係叫矮仔，佢唔高，佢唔需要趴低身，佢可以直行過先，好少嘛。因為佢唔夠高，有好多人我哋隧道踎得佢唔得直行啊，佢唔夠高，走埋。通風啊，照明啊，係好安全嘅。 仲有地方休息啊，坐啊， 攰 骨 頭 啊， 係啦，真係。所以墨西哥有一個好離譜，即係慘嘅，有啲好多咩嗰頭有啲咩市長定乜嘢啲檢察總長一宣誓就俾人成 拆 咗， 俾人冧。 啲其實好恐怖啊！文明國家仲搞到咁樣啫， 其實唔係好文明嘅。 舊年就係成班學生、小學生定中學生被毒蕭搞掂咗添啊！反正即係唔知 喺度肥嘅巴士肥瓜。 唔係嗰次係好似係佢入啲點抨擊邊個政府啲乜嘢，跟住就話嗰啲政府嗰啲差人就買通叫啲毒販去做到好似係黑心報復，就將啲唔知十幾個大學生、中學生賣咗嘛，好令人髮指嘅，墨西哥人即係我講其實好髮指嘅呢個地方嚟 嘅。係 政府係無能到你唔夠毒販惡。 哦，係。 即係到今時今日呢個社會，所以當一直成話要乜乜，你有心對付毒販，你攞你個軍備嘅1%嚟對付毒販，你已經。搞掂咗佢啦，大家都 話呢啲都係其實亦都甚至乎可能係有份㗎啦， 好多嘢啦， 都 係 一個生意 啦，係 啦， 即係 政治。 你唔好拉到咁樣墨西哥字，即係講翻嗱姐咁啊，十七六八，大家睇下到時咩支乜嘢旗，同埋香港到時炒窿飛，跟住嗰啲係黃牛，一街市人大家會到時派飛去幫手免費飛，真麥當娜咧， 係咯， 咁啊即係香港即係全世界笑大笑話嚟嘅，相信係。 哎，咁我真係啊，過一過隔離，係啦，執下啲平咪真係。執平黃牛啊，未聽過啊，真係可能係。 麥當娜喎， 係啊，麥當娜啊，大佬。咁但係咧，我真係十分欣賞佢呢一個咧，即係台灣嗰樣嘢，即係佢對於嗰當地嗰個地緣政治嗰個 sense 係相當之強啊。 即刻 就算唔係佢，又或者係即係佢個後邊條 team 咧，即係做足 research 咯，真係，即係唔會錯呢啲咁嘅戇居嘢啊。係 啊， 即 係。咁啊唔係喎，嗰個圍嗰 DJ 咁，你嗱你喺聯合國，唔知而家係咪啦？以前聯合國台灣係叫中華民國噶嘛，中華嘅英文。乜 China 好似系咪啊？有冇 China 呢个字喺里边嘅咧？系嗰个隐含意以为系，即系唔知道个强角色叫 China 嗰个 冇 噶， 好似冇噶。 系咩？中华民国叫咩？我唔记得咗，我未答完，得研究下先。 TOC 定点样？类似啦吓，可能都有 China 嘅吓。 系啦，唔知嗰个系咁样啦吓。即系搞错咗啦，啲 DJ 可能即系一下呢啲即系无心之失。 咁就但係啦，咁但係嗱，即係識得矯正嗰下，咁即係證明佢真係有料到啦。 有料到， 唔係唔止音樂有料到， 佢人都厲害嘅。 佢人都厲害，政治上咧都好殺性嘅。 冇錯啦。 啱聽過呢一首都好 dark side 嘅歌，叫 Mortal， 即係就嚟死啦。咁啊，只歌翻翻個 Mortal 就組合叫 The Mortal， 嗱，而家大啲就叫 I Am Mortal。哇！呢個一個強力組合嘅啲即興嘅樂隊嘅一隻新大碟嚟嘅。咁我講喺日本，即係好多時即係唔同嘅樂隊。即師打得好 friend， 咁可能突然之間呢一隊嘅主音同另一隊 band 嘅 bass， 大家喂傾下傾下偈音啊，走喂，我哋不如 jam 隊嘢玩，就會整嗰隊咁嘅嘢。 交叉咁， 呢個類似咁嘅樂隊嚟。咁佢靈魂人物就係嚟自不剔嘅主音英忍敦司，同埋有一個日本好有名嘅低音吉他手叫做三代堅啦，同埋仲有 三代堅， 係啊，三代都堅啊，真係好勁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另一個靈魂人物就係其他吉他手叫 Rotterson， 我好朋友，就佢嘅樂隊叫 My Way My Love， 咁同埋 Rotterson 就係 Idolan Solo 嘅吉他手。咁即系日本就好开心，即系啲唔同嘅乐队或者自己玩唔同音乐，但系可能佢哋大家私底下倾下倾下偈，话不如我试下玩队咁嘢，咁又整一队咁嘢出嚟，咁啊好 dark side 嘅，点即系讲即系讲即系你临死之前嘅一啲即系濒死挣扎嘅一啲感想嘅歌啦，即系香港就比较少，我觉得香港乐队先喺唱片唔系一个好主流，已经唔算叫做多乐嘅，但系其实。得嗰幾代咁，你 jam 乜嘢啫？大家都 即好似唔多見喎呢種。 即外國都有好多咁，係即 入即以往都唔覺得有太極同呢個 Beyond 會 cross。 有啊，呼麥金絲或者無線啲 show 咪有啲，有啊，係嗰啲有一次叫佢哋著曬做大戲嗰啲衫，啲 jam 就咩歌，好有人做，好似哇好震撼啊！ 大戲衫 啊，係啊係啊係啊，即著住曬啲。大戲啲衫，但就唔係彈琵琶、彈吉他嘅啊！周依聽同阿家驅嗰啲，即係無線嗰前嗰啲 variety show 係咁。 即係就會變咗係呢種 呢啲，就唔係真係大家譬如可能一隊玩 pop rock 嘅，但係原來佢哋私下想玩隊 punk rock 嘅，咪會組隊出嚟咯。又呢啲入，或者佢哋玩開日本所謂開visual rock 嘅以前咁，可能即係整到我玩電子嘢嘅都有。但係因為不過其實佢哋都會本身有好多音樂嘅唔同嘅取向。咁譬如自己嗰隊 band 玩啲嘢，但係佢又想玩第二啲，咪大家。咁啱咪 jam 到出嚟，呢啲可能即係可能玩完一隻碟以後唔會再出現都唔奇，或者可能即係十年廿年後再出嚟玩。 唔知香港新一代嘅 band 會唔會有啲情況？ 希望佢哋有呢種諗法，即 係 Super Moment 會唔會又溝下 Rubber Band 啊，或者溝下呢個？ 不過大家嘅音樂風格都唔同，可能。即係呢個同呢個有大家 咁咪個人咯， 咁先係咁先玩啊嘛。 就算嗰啲唔 一定㗎，你個人歌手都可能，譬如同第二個歌手可能想合作一啲好 crossover 嘅嘢，但係香港比較真係少。 有你嗰啲合唱咪有咯？ 係咯， 你阿勤容祖兒啊嗰啲，後屘又換啊嗰啲咪有咯？ 係咯，即係少咯，即係唔同。為咗即係大家係因為係喺音樂上交流，唔係為咗一個賺一個錢，一個商業行為，喺種音樂上想自己試一啲嘢嗰種嗰種。 你講起呢個，即刻諗起一個更加經典嘅左輪右你咪咯。 就係呢啲，即係嗰啲，即係冇辦法啊！啲吸金嘅能力咁。系啦，咁啊，即系呢首歌真系濒死。咁其实即系睇了解亚视嘅情况，大家濒临就嚟死，但有冇人理佢？佢一条丝得之后点紧就嚟，喂就嚟断气啦。个个人就行开唔理佢啦。 其实 系喺路边点一就嚟死，就断气啦。 其实死咗噶啦嘛，应该死咗，只不过系即系喺佢上边系啦， 植物人 死咗噶啦， 当死咗啦。咪劳工处有嘅开柜位话咩？ 希望其他 专柜话希望其他个多间电视台优先考虑。阿善哥，香港无线有几多电视台啊？ 系啦，即系我先见到咧。 有啲地下电台我哋唔知系咪？地下电台都计系嘛？一百毛，一毛请几个系咪谂住认同一百毛都系电视台嘅？咁点咁多电视台啊，大佬啊？ 即系我系听到系好奇怪。系咁啊，即系劳工处点样去搵多间电视台接收呢啲？ 搵多一间系嘛？ 就唔系多间系多一间， 多一间接收佢哋大佬 都冇喎，就系搵多一间，即系香港 听日年廿八啦，过年啦，仲有人请人哋都收炉啦，大佬有咩明年请早啦，出年真系猿人集地球噶啦，后年 The Planet of the Apes 或者 The Rise of the Apes 啊，即系呢镬嘢真系，唉，都唔黐线，真系搞唔掂啊，真系睇到，即系我觉得好，真系，因为我觉得亚视齐已经。我做亞視，亞視都曾經啲人個 team spirit 好強， 哦係咩？ 即係搞到即係當年八九十年代， 即係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嗰期 啊。之前少少嗰期係即係會係 時事追擊嗰期 我唔記得我九零年入亞視做啦，嗰期即係起碼有啲真係比較 decent 音樂節目啦，起碼仲俾我可以總之九一年嗰年係好似啱啱 Miles Davis 過身嗰晚錄嗰一個音樂節目都俾我起碼。 做咗一 part tribute 講講阿貓 Davis 啊，喂，你估電視咁易有人可以做一講貓 Davis？ 你做幕前添啊？ 唔係，即係我做幕後嘅，揾咗啲唔同嘅人講。我當時想揾黃志忠先生，但黃志忠先生就唔係話佢好熟 jazz 唔熟，貓 Davis 就揾咗另一位資深嘅音樂人俾我講。因為希望個節目到，即係我當時係做編劇嘅，即係希望我有啲 idea 提出嚟，都可以去做一個。貓 Davis 即係喺音樂界一個咁緊要嘅人物，佢細細。即係亞視曾經都好自由，曾經再講翻可能八九十年代再早啲，之後咩音樂節目，香港當時有一隊好厲害嘅地下樂隊叫做 V Turbo， 上位節目搶咗殺人者死，殺人者死，轟動全港嘅一個電視節目，俾你上到先，唔好嚟。有間屋起碼就唔可以俾人 fans， 即係亞視係其實以前比較開放嘅，做當然個監製俾人上去砸棍啦。一砸啲長波嚟，殺咗曬，咁真係好驚啊！大佬咩事咧？叫 V Turbo， 大家可以上網可以查下。亞視公節目咩唔記得咗？好經典嘅喺我哋呢個 band 界當時。 呢一個名即係個隊名同埋個歌名都好有霸氣。 係啊，我即係查一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V Turbo 嘅殺人者死啊！ 曾經喺九八九十年代，即係呢個 indie band 界嘅天王級樂隊嚟㗎。 係， 好厲害㗎隊 band。係啊，咁佢就名作叫殺人者死，即係啱而家啲年代播炒炒翻先，好控訴個歌詞。 喂， 好近嗰啲歌詞， 係咁，但係咧，你講即係新年流流死死死， 真係啱嘅， 即係歌都係叫魔圖，咁但 係唔緊要，馬騮都死咗啦。 係咁，但係同埋阿輝哥都以為死咗， 馬騮即係離開咗埋嚟死。 馬逢國呢個文化界嘅立法會， 我哋代表我哋業界嘅。 其實應該唔好咁講， 唔可以係嘛？ 唔係，應該話咧。嗱，唔可以就一樣嘢啦，但係佢唔淨只代表我哋嘅， 係嘛？ 因為佢係體育、演藝、文化同出版嗰個界別啊， 好高厲害， 係咁樣嘅，四樣嘢嚟嘅，四合一嚟嘅。 咁佢專最熟邊範咧？ 佢應該範範都唔熟嘅，佢好似做電影嘅範行嘅，咁但係佢應該範範都唔熟，咁就係唔熟到咧，以為即係講緊 cash 啊，講緊嗰啲版權持有人嘅時候，竟然講到即係話啊，裏面好多嘅持份者嘅，包括可能離開咗我哋嘅輝哥同埋黃霑咁樣， 係咯， 咁樣講得出嘅。咁人哋嘅輝哥咧，咁啱，我唔知係咪其實佢私底下度過一條咁嘅橋，但係我估阿輝哥，照計阿輝哥唔會 approve 條橋嘅，咁但 係年尾流流老人家搞呢啲嘢咁啊，大佬， 即係輝哥就係佢講嗰一日咧，佢個 show 咧就開埋飛嘅，開飛房嘅，咁佢就好似話咧，事後咧，阿馬逢國就出嚟親身打電話去俾阿輝哥，就話即係道歉咁樣啦嚇。咁啊，輝哥就即係話自己即係依然係健康， 健康嘅好係啦，即係 佢就冇話自己自由健在嚇，就佢係健康嘅， 唔係咧 咁樣。 即係笑到我真 係 離曬口， 真係廢人就係呢啲咯，係真係 廢到不能夠再廢，真 係。但係咧，即係應該即係我覺得呢啲人應該真係魔圖，應該走咗去嘅。 係啦， 即係呢啲就係永遠都唔喺度啦，即係 I mean。仲 即係佢嘅上一，佢嗰位嘅上一任好似係阿霍震霆， 霍震霆係 都係爭 啲， 但霍震霆都唔會亂講嘢嘅，佢都唔講嘢，都唔講嘢咧， 佢直情唔開會添， 唔開會添啦，唔做唔錯，起碼就冇負。冇攋嘢先，即係唔同佢有馬逢國就好 active， 佢覺得佢 係喎，佢又開足會，佢 開足會做嘢㗎， 佢仲要就又係走去挑人機啊，講埋就間唔中啊講下呢啲啊，輝哥已經唔喺度啊，呢啲 離開我哋係啦，即係亞視離開咗我哋啦， 係啦，亞視真係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咯，如果即係馬逢國呢個，如果你話文化界啊，即係亞視呢啲嘢都關事㗎，完全唔會出過一句聲㗎，即係呢個人真 係。病病一到攞啲人家就死咗冇嚟啦，咁大家踢埋二個鄭威，就係勞工福利局就話揾人揾多啲嚟接收嘅， 係咯，揾邊哇真係係咯，一百毛可能係一個 一百毛咯，無線咯， 或者咩咯，或者咩咯， 樂視 咧 ，ETV 咧，或者甚至乎 Netflix 先。 系嘛？ 即系转嫁去外国， 外国哇！ 去美国 另一样咁优才，咁啊输出优才噶咯， 即系第一路啊嘛！ 第一路啊，大陆系喎，印度啲电视台真系都好劲喎， 系喎，玻璃活啊，大佬， 玻璃活咪咯，就 系 咯， 真系你 可能系 啲当然系流嘅真系， 唔系咯，所以特首都要去咁急都要去几日，两日即系冇两日咯，两日 我估两日到啫，真系， 即系唔知啲咩级数嘅官员咧，佢真系。 系咯，我估 佢系特首， 我估佢真系过去买油嘅啫，应该 系嘛，食咖喱可能。真系冇乜交代佢见啲咩级数嘅官员咧，因为佢觉得自己 冇从来冇人交代过去做乜嘢喎，真系 咪真系唔明，真系你原来去重庆大厦都唔明，真系 去印度两日，我真系其实都未听过人去印度两日， 同埋香港飞印度又唔知飞几多钟，我唔系好熟嗰个地区， 都远，肯定远啦， 即系落机食餐饭就走， 系咯， 唔明究竟搞乜嘢？ 咁新聞就冇發咩稿啊？新聞上 唔覺有人有跟進咯，或者佢做一啲即係秘密嘢，可能其實喺印度去唔知會即係私會邊個咁樣啦，唔知啊真係。 趕翻嚟就去啦，花市咧唔知就 是。不都係嗰句啦，應去嘅人就唔去，即係呢啲咁樣咧。係 啦， 唔應去嗰啲咧又去喎， 即 係 今年即係踏入2016年。即係喺電影好音樂界都不斷有啲好 senior 嘅，即係好大家好中意音樂人啊！即係有啲可能好高知名度啦，有啲可能比較低知名度，大家唔識，但係本身喺個樂壇啊、音樂圈裏邊咧，好咗好多貢獻嘅人咧，都分別不幸咁離開咗大家。 我同你做節目都數咗第三定第四次。 第四次咁有啲冇數出，有啲就係比較偏門少，但係即係中意譬如中意某類型音樂人會識佢哋。係 啦， 已經不斷有嗰啲好。即係可能去到嗰年，佢大波咗六七十啊啲就先入咗。最近又有一個啦， 係咯，就係琴日我又聽到又有一個喎。呢首咧就系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哇，真系 经典啦， 经典都冇得，经典都得啦，真系好开心嘅嘅歌啦。 即系我觉得咧，呢啲人就系伟大啦，即系讲紧过身嘅就系 Maurice White 啦，咁就74岁，咁就 年纪都 呢两日过去嘅，咁样之前都。 92年嗰張已經驗到有帕金遜症㗎啦，咁樣嚇。咁但係佢有斷咗症之後，其實有病之後都繼續做音樂嘅，係 咯係咯， 都有做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呢啲人偉大在咧，即係佢真係留下咗一啲嘅佢嘅即係遺產啊，俾世界咧。譬如呢首歌咁樣，你聽到咧，哇，搖曬啊！ 邊一個年代聽都係 帶俾人一種嗰種歡樂啊，同埋嗰種嘅其實有少少治愈感覺添嘅。 係啊， 即係你喂，當你咁樣愁雲慘霧嘅時候。有一個聽完一首咁嘅歌，或者你摁完一身之後咧，其實有少少鬆一鬆嘅。 係啦，呢首歌我好多時即係譬如香港或者小朋友去日本啊，佢都會落去 clubbing 去飲下嘢玩啊。哇！啲都日本啲起就跳到好開心，日本人都好中意啲好翻好騷嘅嘢咧。即係有個 mirror ball 轉啊，著緊感覺哇！即係好似去到美國 Studio 54嗰啲咧，即係嗰種感覺係真係。好開心，香港又冇乜呢種氣氛，不向都 同埋 冇咁歌舞升平嘅，以前就有嘅，而家係越嚟越少呢種感覺。 但係香港嗰種有陣唔知有陣都有陣幫會除嘅，我係覺得即係嗰啲即使係有歌舞升平夜總會嗰 種 咧，係啦，即係可能出80年代啊嗰啲夜總會 feel 嗰啲咧，都係好鬼有種嚇。幫會 即未到九月，只係二月啱啱開始又有一個，即係我哋好喜歡啲音樂嘅，即係唔知到九月時個世界唔知會變成點啊！真係 係咯 ，September 嚟嘅 February 真係。唉， 九月系咩咧？九月立法会选举 啊，系大件事啦。 你知咩事啦？ 好厉害啊！真 系好厉害，真系 即系好快嘅。转头过完个年，就差唔多啲政党都准备出嚟， 好快嘅。 其实越快，但系你仲有好多啲，又话咩啲大白象工程，喂，做完磅水就要停工。阿马士欣话真系咩速战速决死咩？ 因为洗湿咗个头 系啦，即系死快啲死。 系， 我都枕有嘅，即系有得就唔好怕死咯。 即系其实我哋都有讲过嘅，其他 你唔可以成日讲威逼我哋噶嘛。 即系你唔起嗰条高铁，你都有其他嘅方法吓、啊，去点样去即系唔会令到而家 有自己嘅方法翻到去啦，或者好快翻到去啦。 亦都有自己嘅方法令到咧呢、這个高铁呢、這个塞啊，就算 即 就算烂尾，你都有。機會可以用到佢噶嘛？ 係即係唔可以成日就話洗濕個頭啦！你唔搞就好似逼到嗱，你唔撥款就爛尾，搞唔掂啦。 但係咧， 有啲你好似有少恐嚇大家。 嗱，恐嚇還恐嚇，佢而家咧就甚至乎咧，即係用一啲嘅非常手段。 係啦，定 bypass 咗。 係啦 ，bypass 咗公務小組。咁啊，今日係啦，今日就第一次開財委會啦，好似就懟咁就應該係拉布啦，應該係我估個會應該係完咗就20號繼續嘅。咁就而家就直接上呢個財委會㗎啦，咁就財委會就即係接受議員質詢啊，去 咩啦， 其實拉布啦，咁但係我估其實去到 又好粗暴地 又會剪布啦， 剪到跟住 pass 啊，睇到而家咁長， 就係搶錢啊， 議會 搶錢啊，根本係，係 啦， 同埋係交會。 系啦， 不时咁样交会，乱 Q 咁交会， 讲咗兜，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系啦， 咪搞掂。 而跟住咧，如果呢啲咁样嘅议案咧，后边即系顶住后边一啲民生嗰啲咧，佢就永远唔会掉啲民生上嚟 先 噶 喎， 但系跟住咧就会用呢个理由咧去闹你拉布嗰啲议员啦，就 话 阻住民生议题啊，你即系置呢个民生于不顾。 又话咩？而家烂尾就会几多工业？幾多工人失業啊！即係你嗰啲袋一扎就嚇到你，好似話好似你累到大家香港好似冧啦咁樣。 唔係咯，即係你又你幾時會變得咁關心啲工人嘅咧？咁 亞視 啲員工啊點咧？你動過咁嘅，就一動過咁樣個專櫃喺度算喎。 係啊，你又唔係嗰啲話唔係即刻後屘係咪出住糧俾你先啦？你係咪派錢俾你應急先啦？過年 係咯，其實你有冇一啲緊急 最實際係呢樣嘢啊？ 基金可以用到嘅咧冇喎。 有份工請你翻嚟都過嚟翻工都唔 一 出 糧啊！即係講緊啊幾百億嘅嘢，你就可以哇急急腳咁樣，哇係咁講珠澳大講珠澳大橋嗰啲加到成千幾億、千一億， 哇！嗰、那個錢你真 係高鐵呢啲咁樣嚇、啊，即係高鐵撥款嚇、啊，又係講到去到800億。但係而家啲亞視員工嗰啲咁樣咧，你少少嘅基金去救忙喺度，啲咩方法？ 二三百個員工。 喂，嗰度好少錢啊！講緊即係可能係，如果兩個月，可能你降1000萬零幾，即係幾千萬嘅嘢啦，我當 嚇 多多。 真係我哋應急，真係你嘅生活必須嚟嘅呢啲。 呢啲你就係即係完全你 set 個專櫃喺度，幫佢揾工就算啦。 好例牌工， 你不如 交行貨咯。 即係同你係。即係等於咧，你租夠 N 仔就車呢班員工咧，車去勞工處你自己睇啦。咁 嗰個快板自己抄低 一樣。 你有咩技能？你有咩專長？ 係啦， 係啦， 真係，唉，即係同埋你講乜嘢？即係你呢班有乜嘢地方可以吸納到呢班員工？ 佢就話係噶，好正面回應噶嘛，有200億 希望噶嘛，希望其他電視台正面回應。 但話係咯，但好似話唔係希望，其實有答覆咯。但我又唔 邊度啊，大佬， 我又覺得唔係好信，啲收羅噶咯，大部分 街市啊， 咪都收羅噶咯。今日應該已經其實係真 係。HKTV 啊，鳳凰衛視啊， 唔係咯，真係 MTV 啊， 咪咯，鼓勵佢哋嚇，鼓勵霍尖梅並提供200，即係聽講就話復翻嚟話有200幾個空缺等緊佢見啦，咁啊 soft 咁嘅意思啦。 係， 但係問題你而家救唔到近火，你見得嚟放年假啦，聽日已經。 咪係咯， 即係就算你有2000個空缺，你都翻唔切工噶。 Now TV 嗰啲會唔會咧 ？Now 啊 ，Cable 啊嗰啲咁樣。 但係嗰啲即係願意提供，即係咁佢同佢係咪一定請？一定請？唔係話即係。有我哋啲人有200個空缺，但係啲人係咪啱用咧？ 嗰啲工種 啱 唔啱咧？ 係啦，你唔係要開做道具嗰個走去 做 剪片㗎嘛？ 又或者係啦，做開編導嗰個走去做清潔咁樣。係 咯，即係呢個問題唔係，同埋呢個問題你唔係而家啲分公司去搞啊嘛？去到而家年廿七啊，收爐夜晚黑10點幾你先嚟搞。阿小問題發現咗，特別呢一個禮拜其實都係好急轉直下，知道係差唔多一個病人突然之間咁進入咗 ICU 就係死得，你都唔理嘅， 即係好似 如果你躺都唔俾度踢嘅馬騮， 好似虎虎咁樣。 苦苦冇事，檢查身體咋？檢查身體瓜咗，真係慘啊！唉，即係香港公園好多馬騮嘅人去睇，仲有啲全世界最細馬騮。跟住後年，即係後年都希望大家嗰啲希望，我覺得希望大家今年好似孫悟空咁樣啦，即係要有好多呢啲咁嘅，有多法寶先頂得住啦，係啦，係啦。孫悟空好犀利噶嘛，好多法寶噶嘛。 跟住頂得住咧，除咗 妖魔鬼怪，即 係但係即係頂得要頂得住咧，除咗要靠孫悟空之外，亦都要靠大家嘅捐款。係 啦， 咁就係呢個喺啲網頁啊，我哋呢個城寨啊 .hk 咧就有呢個 PayPal 嘅指示嘅，咁啊大家可以上去咧就去捐款嘅。 係啦， 咁啊多少無區啦，咁但係後年咧。就真係要頂得住咧，真係要靠你哋嘅捐獻啦嚇。咁啊，呢個猴年展望咧，其實真係唔敢樂觀啊！即係咧，雖然即係新年流流好似唔老禮咁樣，但係即係今年又係啦。咁又見到個經濟會即係轉差啦嚇。咁跟住有立法會選舉啦， 即 係 自然界嗰啲氣候好似好。 係啦，氣候呢個刻意雷落嘅現象出現啦嚇。咁啊，跟住日本又話火山爆 發 啦嚇。咁啊， 即究竟个地球会变成点咧？ 咁头先我哋都讲就话，即系香港嗰啲又话可能，喂，系咪呢个国教又再复辟咧？ 系啦，系啦，跟住又要系咪要小朋友开始学呢个写简体字咧？ 系 啦，建议啦。 咁仲有呢个梁振英，即系今年就一定系开始佢嘅连任工程噶啦。 系 啦，佢嘅连任工程睇一向嘅 style 都系即系继续去挑动社会矛盾啊，继续挑机。 系啦， 咁其实仲有好多嘢悬而未决嘅，譬如呢个港大嘅事件啊，你 真系记唔记？讲太多讲唔切啊！ 系啊，即系信息万变，即系啦。咁究竟会唔会同啲学生会面嘅咧？上次就话惊呢个校园太危险啦，啊，所以咧就唔敢，即系唔，总之又拉到咗。 系啦， 而家又未见，唔知几时见。 系啦， 咁啊，港大系咁样啦，令大系咁啦，跟住仲有各式各样嘅嘢啦。 系啦，咁就火头多啦。系啦， 火头多，李波案嗰啲又唔知点啦。系啦，大白象嗰啲就即系局，即系局食啦。而家真系好惨。港珠澳大橋就真係已經即撥咗款啦，而家高鐵就要頂啦，仲有啊，仲有網絡23條啊， 係啲唔記得咗太多嘢呢啲， 太多啊，係啊， 尋日留咗會先啫， 尋日留咗會啫，但係即係 過完年都又要 今日亦都即係聽到一啲消息就話可能係咪3月底就會即係要展報啦咁樣，即係話今年即係硬任務要過嗰啲，即係 全部要嚟。 所有即係佢呢種連任工程嘅一個 package 裏面咧，就係、是、所有嘢咧，你越唔中意咧，佢就一定要硬推。 硬推啦， 係啦。咁啊，仲要沒有唔好忘記喎，中間仲有個財政預算案喎。 係啦。 咁啊，財政預算案會有啲咩嘅公佈啊？咩發生咧？咁啊，可能即係文說啦，話會派錢啦嚇。咁啊，大家但係又唔好即係 派發啦，睇下 點派發啦，或者即係派錢又唔等於好嘢嘅嚇。 主要佢派錢，主要唔即係要幫到有需要嘅人，呢個係最緊要。你好多人係而家需要緊幫助，都係仲係坐喺度，唔知點算。 係咁啊，仲有即係成個即係經濟環境嗰、那個，即係係咪啲股市今日有冇跌啊？ 今日好似升翻啲啲， 升翻啲啲， 升翻百零點，但係 相比舊上翻萬九， 但係話相比啲舊年都唔知跌咗幾多 percent 都唔理 啦。唔好講舊年啊，舊年癲完之後，而家真係直插咁樣。 係啦， 咁所以咧，今年咧係充滿變數啦，繼續風險啦。係 啊， 咁所以猴年咧，你都講啱啊，即係要好似呢個齊天大聖咁樣啊，真係咧 發寶嘅， 要扭盡六壬，同埋咧要靠人多，好似佢搣啲毛出嚟咧，就變一隻咁樣咧。我香港一定要人多勢眾咧，即係同呢個所有嘢都要出嚟人多啫。 個妖魔鬼怪太邪， 妖魔鬼怪太多， 烏煙瘴氣 太邪太強勁，咁一定要人多咧去圍到佢先得嘅嚇。咁所以咧，寄予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嘅市民咧，喺呢、這個即係、就是、猴年裏邊咧，就真係要咧多啲行出嚟啊！ 係啦， 人數眾多就圍到佢咧，就唔係笑呵呵， 冇錯， 圍到佢咧就咩咧？ 唔知啦，总之就为到佢冧档 啦，系啦，咁就都预祝同大家讲个新年快乐先啦，希望大家都个个即系点都好啦，唔好烦住啦，希望有几日过年，大家都 OK。 不过千祈唔好做人虎虎生威啦，因为 虎就已经先有咗啦，系啦，同埋大家唔知过年除咗睇电视，唔知扭开亚视仲有冇嘢睇，真系唔知啦。即系娱乐无穷，有冇得睇？真系惨啊！ 都冇噶啦，应该 整个挥春咯，一路一带咯，一打落去又讲错咗添，就死，就讲错咗。你喺度计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咪讲话有冇挥春写？即系维园有冇人写一带落咧？真系开档未咧？ 阿梁仔应该写呢个一带一路。 嗰啲民建联啊，党边啲写一带落嚟咧？真系。 阿 Lens 又写， 一写一带落。 不过系嗰个一带一路 啦。 系啦，咁啊，喂，多谢你啊 ，Terry 就加入我哋呢个嘅行列啦，咁啊，希望大家愉快啦。 系啦，好，下次节目时间，下个礼拜 年 初 五， 年 初五哦， 系啦， 年初五， 初五就系居民系开工好日嚟嘅， 系嘛？ 嗰日开工好日嚟嘅， 系啦， 系啦，咁啊，大家又同大家听下歌，睇下过年期间有啲咩古怪事情又发生啦。 诶，好似话呢个黄夏卫会着成呢 个，系咪？系咪？真系好爱，系咪？ 佢会着成呢个齐天大圣，佢 上头柱香， 上头柱香， 大家千祈唔好撞亲佢，俾个位佢上，真系好开心。 咁啊，又留意下咧，阿叶柳咧就开始话今年就唔惊，唔怕。你麒麟再去过， 再嚟过，诶，真系 再去车公庙单挑麒麟。 咁啊，睇等埋发叔啊，发叔唔知出得嚟见人 啦。哇，讲啲咁嘅嘢， 等埋发叔啊，等等啊。 老人家呢啲年尾嘅嘢好罩忌 系嘛？辉哥都冇事啦，唔系马逢国话使咩等？ 系我咁样讲都冇事啊。 咪啦， 咁啊，睇下点啦。好啦，大家新年快乐啦，龙马精神啦。 好啦， 拜拜。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咯，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星期四晚，城寨言。